裂國家罪和一項恐怖活動罪罪名成立。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法庭的裁決對今後同類案件有指導性和約束性，應該注意怎樣結合犯罪意圖和環境證供達到定罪門檻。由於相關口號已經被裁定有分裂意思，市民繼續使用相信會有危險。湯家驊又對法庭花時間聽取專家討論光時口號的意思感到奇怪，認為只需要常識去判斷。他亦認同法庭就唐英傑案恐怖活動罪的解讀，指出被告當時的行為是要宣揚政治理念，並非單純的危險駕駛。正在北京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早上到訪國務院港澳辦，港澳辦法律師人員在場迎接。據了解，鄭若驊下午將到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鄭若驊亦將與不同部委以及機關的官員會面，並簽署合作文件，加強內地和香港就法律爭議解決和促成交易方面的培訓和交流。鄭若驊將在星期六由北京經深圳返港。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同时广东西部有骤雨发展。上周十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预测本港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7点，跌80点，成交金额8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7点，跌1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蚊，跌16蚊；美团199.4。美团是199.2，升5.2；阿里巴巴178.4，跌0.5；药明生物111.8，升3.9；盈富基金25.5，盈富基金是25.6，跌6仙；港交所457.8，跌9.4；友邦保险85.85，跌3.4；中芯国际25.75，升2毫；小米集团24.65，升3毫；中国平安64.75，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3，英镑10.802，瑞士法郎8.509，澳元5.726，加元系6.181，新西兰元5.415，欧元9.201，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7点，跌353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92美元，卖出1801.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龙翔道啊，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到咧有两条路咧出翻去挤塞噶，就系、是、伟业街去观塘道啦，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咁另外清水湾道落翻龙翔道，龙尾喺彩云村噶。

大利文中 ciao 有你好同埋再见嘅意思。Rubber 之前嘅演唱会以及呢首嘅点题作品，正正系想带出散后相信有缘再聚嘅心意。作曲 Rubber， 填词 Rubber 添泪。编曲监制都有 Rubber 加上雷柏希。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Rubber Band Ciao，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哎呀，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恭喜何师培啊！我系梁继章，早晨早晨， 好嘢！我系李丽蕊啊！ 大家好，我系兴奋强， 好嘢！ 今日全香港人都好开心吓，接计呢一个张亚朗嘅金牌之后，今早咧何诗蓓咧攞咗个银牌喺二百米嘅自由泳里边嘅。 最开心嘅就系我哋大家咧一齐，所有嘅同事咧，头先我哋喺三楼嗰度咧，哇，振臂一呼， 冇错， 好大胆将个电视扭到去五十度个声， 但系都系好大声， 都系好开心。今朝唔单止啊，即系我相信大家屋企啦，或者商场里边啦，好多公众地方都好多人一齐。见证呢一刻，同埋大家作为香港人系好开心，冇错。 系啊，对于我哋大家嚟讲嘅话咧，增添好大好大嘅力量啊！ 冇错， 我希望咧喺嚟紧啊，面对唔同赛事嘅就我哋香港队嘅朋友，继续 加 油， 努力。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 I've had my shadow and kicked in my bed, but I've come through. I need to go on, on, on, on.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s, and we'll keep on fighting till the end.My bows and my curtain calls.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no pleasure cruise.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 and I ain't gonna lose. 飞鱼何思培创下香港奥运游泳史最辉煌一页，在女子200米自由泳项目勇夺银牌，取得东京奥运香港的第二面奖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其实每一个成功背后总有一些故事和启示的。咁啊，头先就在做节目之前看了一段嘅访问啦。咁啊，何思培讲到咧，佢曾经试过咧，第五又攞过啦，第四又攞过，硬系觉得自己点解硬系争少少？我谂个心态咧，人哋讲过啊嘛。其实咧喺冠亚季之外咧，最辛苦系第四嗰个，因为咧梗颈四，得啲啲啫。但第三个咧就好啲啦。但第二个又唔开心咯，因为第二个同第一个又好似争少少。但系无论点都好啦，今次就好开心啦。香港嘅队员咧攞一金一银 吓， 亦都系历年来讲我哋香港系最好成绩嘅。我觉得嚟紧嘅话，应该系仲会有更加好嘅多嘅好消息嘅。 继续加油， 系啦。晏昼嘅时候嘅话，我哋亦都要再睇啦，就系羽毛球。所以我今日晏昼要即刻翻屋企， 咁咪荒废晒啲工作咯， 荒废事业啊！ 你前半生唔系都系咩？ 已经荒废咗啦，想再 已经荒废咗噶啦，你吓 好 啊！咁睇到人哋游水好开心嘅， 开心嘅 系啊， 咧我想问两位拍档咧喺游水方面咧，你哋自己呢以前嘅日子咧系摆咗啲咩心机，或者喺游水嗰样咩经历？ 冇噶，我游水好渣噶，同埋我游水嗰阵学游水咧，系我表哥教我，我从来系冇谂过即系会有一啲正规嘅教练系冇嘅，只不过咧就系我仲记得喺边度咧，喺十九米半啊，咁十八米半， 青山， 咩十几米半啦，总之就系嗰啲咁样嘅沙滩，咁跟住咧就啲 个海滩有冇名叫十九米半啊？ 真係有，因為 有十八米啊，乜乜米啊，係啊， 係隔離啫嘛。 但係我記憶中都有呢個名字，唔知點解啲人係咁叫。 因為嗰條海岸線 就 好多個唔同嘅細細個嘅沙灘，所以咧就唔知叫十八米啊，隔離就有個十九米定唔知十幾米嘅。 我知。 咁跟住就去到嗰度咧，就係同嗰啲表哥啊、表弟啊咁一齊去游水。咁我就係 但 係 有冇大人啊？ 有大人咯，咪就係表哥咯。 表哥 算 係 大人， 表哥大人嚟㗎啦。 因為好危險啊！如果你淨得翻小朋友， 但係佢識游水啊嘛。以前邊度識危險㗎？ 班就去玩噶啦， 即系以前喺啲山溪度插水，而家大个行过就觉得好危险 啊！ 千祈唔好啊！仲会见到啲细路咁样玩嘅时候咧， 你 劝佢都冇用嘅。 我哋最兴系山溪捉鱼仔啊， 乜都做过， 系 咪啊？ 捉山坑鱼啊，好玩啊！ 而家又睇人哋唔顺眼，我哋以前咪又系咁样话笑话。 喂，嗰阵时冇危险意识嘛，但系而家有啦嘛。 而家有啊， 系啊， 系因为你大咗你先有啫嘛，细个都系冇噶。 你有冇听过 做翻我哋嘅嘢啊？ 洪水桥嘅故事啊， 有 洪水桥呢个悲剧咪就。多年前咁样发生噶咯， 系咁啊！佢就带住我哋一班人咁啊，浩浩荡荡一齐，唔知十几米半啦。如果大家可以话我唔记得咗几多米啦， 冇所谓啦。 咁总之咧就系 十二去到十九。 当然啦，亦都系嗰啲所谓嘅叫做系表哥嗰啲咧，都应该带埋身边啲 女仔啦，就带你哋去就登场。 跟住我又唔识 充当游水教练， 系啦，我就唔识游，唔识游啊。 嗰时你几多岁啊？ 我谂啊，应该系八九岁到啦，八九 岁到啦，真系细路仔， 真系细路长。咁跟住咧就掹住我表哥，我表哥梗系觉得就系哎呀左手左脚，人哋其实你根本就唔系同你玩。 可能同阿玲嘅想倾下偈啊，扶下佢只手啊。 咁跟住咧，佢咧就吹，我好记得噶，吹咗一个嗰啲咁嘅水泡俾我。咁跟住佢就 自己攞， 你首先自己圈住个水泡，咁就圈到我之后，我哋自己都去抌脚，抌完脚之后，咁跟住我抌完咯，咁点啊？ 再抌，再抌， 再同我抌十分钟， 抌到冇力为止。 咁跟住佢就会教我系咁以即系蛙式嘅，我记得系学系咪先？应该系最容易嘅系蛙式。 我 学 自由式先嘅， 系咪啊？咁佢就会教我只 脚系点样。自由式咧，我自己觉得啫，因为我游水好似 Sarah 咁都系渣渣地嘅。咁咧就系就话咧，自由式要左头个头要左拧右拧咧，嗰下我学极都学我唔识啊。但 系 蛙式好似就冇咁系容易啲咯。唞气方面，我觉得啫。 其实蛙式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你只脚硬个手就直噶嘛，系跟住你嘅手蛙嘅时候就系出。去唞氣啊嘛，比較容易啲咯。咁就係咁樣學嘅，但係到而家我都覺得我自己游水係好慢啦，好渣啦。但係人哋望我個樣係似我係識游水嘅。 梗係啦，你曬到黑掹掹。 係啦，我好記得嘅。有一次咧，我係參加有某個銀行所選玩嘅一個叫做咧就係小飛魚嘅游泳比賽。 你夠膽報名？ 十九米半小飛魚。 因為我哋係明星，我哋係代表明星，就係遊其中一棒，明唔明啊？咁跟住咧就 接力嘅， 冇錯。咁啊，所以咧有好多啲小飛魚嘅話咧都。 唔知點解咧，個都揾我。到最後咩就當然啦，就咪有其中有一對嘅當然揾到我啦。 仲有邊個同你一齊？ 有啲係電台嘅 DJ 嚟嘅，係啊，電台 DJ 嚟嘅。咁就每人有一棒嘅。咁跟住咧就佢哋哇，個都爭住我，我都覺得自己真係哇好威啊咁樣。點不知我一跳落水嘅時候咧，你就聽到咧下邊啲人、上面啲人咧就總之我一撳個頭出嚟喺度唞氣咧，就聽到啲人哈哈哈哈。喺度大笑， 点解咧？你跳落去肉酸啊？ 因为我游得好慢。我哋原先嗰一队咧系带头嘅、嗯，到我一跳咗落去之后嘅话，我哋就包尾啦。 唔、系小飞鱼，小乌龟潜艇队， 同埋一个二哥都以为一介绍我哋呢一队嘅时候就有 劲 啦， 系 啦，就明星坐阵咁样，就以为哇，呢个赢硬啦，你哋。 因为佢养好小飞鱼，你呢条实际上系一只小乌龟， 系鲸鱼。 比赛前你有冇去练习？ 我冇去练习。 哇，你够胆！ 我点解唔够胆啊？因为佢我唔系谂住靠我噶嘛。 系 点不知我 其实唔系，系靠佢，系靠佢先去拉咁厚，本来好快。 应该系话第二嗰队嘅，应该系靠我嘅话，即系赢佢冠军啦。咁跟住收尾到最后一刻，系啲人系笑，全程笑，因为我游得好慢，由带头变咗嘅就系我哋包尾咯、嗯。 你咧系好似嗰啲朝头早啲阿婶咧喺度享受啊，唔快啊嗰啲。一下 最弊我唔系享受嘛，系、 啊，要比赛、 啊。但你当时嘅心里边咧，你系谂住系咪快啲快啲咁样？ 我冇得啦，因为其实一路我跳落去嘅时候，我兴行过跳落先噶嘛，系咪？因为其实所有嘅嘢最快噶嘛。但我游下嘅时候，我已经发觉就全部啲小飞鱼喺我前边，嗰一下咯，你咪心急，你越心急就越衰， 越慢啊， 越慢嘅就越衰，就越慢。跟住一上到嚟嘅时候咧，根本都俾人哋都窒啦。跟住讲就哇，睇呢个样嘅话，同你自己真系唔成正比， 咁细嘅体积。点解游得咁慢？喂，你系李丽睿嘅体积，但系肥妈嘅速度啊， 咪咯， 系 好惨啊！嗰次之后嘅话，我以后都唔会再参加呢个游泳比赛啊！ 不过我真系唔敢笑你，我游水都系好渣嘅，系啊，我游水又系冇乜点样学过，其实都系半无师自通， 系咪啊？我哋嗰阵时候都 无师自通 啊！ 诶，其实咧谂翻转头，想问一个技术性嘅问题，揽住个水泡系学唔到嘅，系咪咧？以前师傅话系应该唔爱水泡，系咁，我见人学系咁啊，因为我啲小朋友学咧系托住佢个肚咧，唔爱水泡嘅，自己浮咧，自己浮咁样噶嘛。你有水泡咧，好似有个依赖咧，学极都唔识嘅。 系噶， 我觉得 好似喺个池边嗰度啦，系啊，系咪啊？ 嗱，我话俾你听，我六年班咧就参加咗个正统嘅游泳班。 咦，你屋企以前啲经济都几好系咪啊？ 唔系教嗰阵时嘅教育师处啊， 同个教练讲，你放手得啦， 你唔使理佢， 唔使理佢噶啦。 去摩士公园学， 两个去一个翻。 摩士公园学，咁啊，嗰啲泳池边咧有个嘢俾你捉住嘅。 系啊， 我记得第一堂咧。就学咩嘢咧？就先系扶住，然后你自己放松，咁、 啊、 你就 只脚喺度拨拨拨拨拨， 就喺度砰砰砰学打水， 个个都系噶啦， 系啦， 呢个入门基本功。 第二就系啊，企喺个泳池嗰度，然后就乌低身、就学自由式嗰个动作，系啦，就唔好我哋企喺度，系啦，跟住就再学咩咧？就系话背泳，就系话又系扶住个池边，只脚摆喺呢度一样咁样样，好好玩嘅。 即系转池嘅时候嗰一下， 系啦， 咁你学唔学到啊？ 都好差， 因為 佢你正統嘅師傅又喺泳池都學唔到。 嗱，因為個泳池咧係長50米嘅，闊咧就係20米嘅。咁、只要你游到10米咧，佢就會有張證書嘅。 嚇！ 係啊， 會唔會個門檻太低啊？唔怪之咁差啦。 冇門檻啊？邊有門檻？你睇到有門檻咩？ 十米 係啊， 游十米就已經得好容易嘅啫喎。你狗仔式都游到㗎。 系佢唔俾你狗仔式，佢讲明系自由式嘅， 我明 佢有考试。 因为咧系咪学校嚟嘅，即系泳术学校啊嘛？ 唔系教育司处嗰啲，即系暑期班嚟嘅。 哦， 系啊。 因为如果唔系咧，我谂嗰个教练就话是但啦，呢啲叫参与奖。总之佢落水冇浸死就俾个奖佢噶啦，就毕业噶啦。 系啊，几好玩嘅，我自己觉得几好玩嘅。 咁如果咁大个人有冇谂过嘅就系要去参加啲泳术改进班啊？ 有 噶喎，其实我真系有谂， 有啊， 有 啊， 我真系想去参加嘅。 即系你姿势唔好啊，嗱，我又蛙式。蛙式咧，我游得唔好嘅，因为人哋蛙式系一下就浸咗落啲水，再一下佢又夹个头啊嘛， 我 全程都 掌握唔到呢 个 头 喺上边， 系啦，我都系， 系啦，其实好肉酸， 呢叫乌龟头式噶嘛， 系啊， 乌龟夹个头出嚟噶嘛， 但系好肉酸， 系啊，乌龟游水夹个头出嚟噶嘛， 你有冇见过啲巴西龟啊？你帮佢冲凉嘅时候讲，佢都系咁样噶嘛，夹个头喺上面， 所以你系蛙式同乌龟式合并，你叫乌龟蛙式，不过我唔敢笑 你， 我都系。 青蛙撞奶色， 青蛙撞龟式，但我都系咁，我唔得嘅。 我落水啦， 我唔系完全惊水，你叫我浸个头落水我得嘅。 系啊， 但系一路游一路咁样咧，上下咁样，我真系做唔识啊，唔知点解。 系啊，又会整几啖水饮咗落去，又觉得好糟噶啦。 我就唔知点解，我谂相信一定系个姿势错噶啦，我成日个头好攰啊。你會唔會啊？ 因為你成日 攰咯，係 啊， 會啊， 我 又 冇嘅，我識嘅，即係我識浸落去，然後跟住你就會整翻上嚟，就係夾翻上個頭上嚟嘅話，跟住就做呢個換氣嘅動作嘅。但係問題係唔知點解，我都係會咁。 有機會問何師傅 先。有人同我講過嘅就係話咧，我哋腳咧沉得太緊要啊，所以其實你喺個水深好深個位置嗰度咧，咁樣蛙嘅話咧，你係唔去嘅。 要遞翻。 有人咁同我講過嘅，係啊，但係我點樣都好，我都升唔起個人，唔知點算，係咪要掉西瓜？ 三個泳水劍精。的人嚇，咁啊分享緊經驗。喂，好啦，十點半聽緊風騷快活人，我先啦。十點半新聞翻嚟。 好的。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點半，由張萬健報導新聞。港队游泳代表何诗蓓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在东京奥运2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为香港夺得今届奥运第二面奖牌。何诗蓓在赛后感谢父母、本港和美国的教练，形容没有他们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何诗蓓说知道获得金牌的澳洲选手会在尾段加速，而他自己属短途泳手，所以选择在比赛初段就尽力加速。他说五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奥运准决赛止步，其后两年在世锦赛都和奖牌无缘，直到今届奥运终于夺得奖牌，觉得非常开心。何诗蓓又说港队剑击选手张家朗日前夺金之后，令他更有推动力，希望他和张家朗的好成绩可以推动仍然比赛的港队代表，同时希望在香港的其他港队泳员继续努力，相信日后他们亦会有发挥机会。中国队在东京奥运夺得第十面金牌，蛙艇女子四人双桨决赛由陈云霞、张玲、吕洋、崔晓彤的组合夺得金牌，时间是6分05秒13，是世界最佳时间。中国组合在2000米的赛事中一直领先，波兰和澳洲的组合都落后6秒几，分别取得银牌以及铜牌。70岁或以上长者，听日起可以到24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领取即日抽接种新冠疫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建议增设流动接种队，例如利用屋邨内的老人中心或者社区会堂替长者接种。对于科兴最新研究显示，接种第三剂能够增加体内中和抗体，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认为广泛为一般市民接种第三剂疫苗是言之尚早，至于是否需要全港90%接种率才能够大幅度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何柏良认为暂时没有条件大幅度放宽，需要慢慢去做，或者先聚焦以接种人士或低风险场所。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被裁定一项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一项恐怖活动罪，罪名成立。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法庭的裁决对今后同类案件有指导性和约束性，应该注意怎样结合犯罪意图和环境证供达到定罪门槛。由于相关口号已经被裁定有分裂的意思，市民继续使用相信会有风险。汤家华又对法庭花时间听取专家讨论光时口号的意思感到奇怪，认为只需要用常识去判断。他亦认同法庭就唐英杰案恐怖活动罪的解读，指出被告当时的行为是要宣扬政治理念，并非单纯的危险驾驶。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130点，成交金额1,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1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5.2，跌10.8；美团199.2，升5.2；阿里巴巴181元，升1.1；盈富基金25.76，升1毫；药明生物116.7，升8.8。港交所458.6，跌8.2；中芯国际26.3，升7.5；友邦保险86.35，跌2.9；小米集团24.95，升6毫；中国平安65.2，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8，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8，人民币6.506，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8点，跌321点。港金现价报16,70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91美元，卖出1,80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亦都车多，排到牛头角警署对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亦都受到影响，龙尾顺利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伟业街的车龙就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新清水湾到落平石亦都受到影响，龙尾在顺利村。在港岛的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跟着合和中心就有交通意外，但是现场就不是说很挤塞，经过要小心，就是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跟着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嘅。新蒲岗嘅启新道去七宝街方向挤塞，车龙去到工业贸易大楼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北围后少少，近住白沙湾码头嗰段咧，亦都系繁忙噶，车龙去到翠塘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咧，即系入行和成长，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的特色的。你去到内地咧，去到不同一啲大的影城拍戏咧，你会看到那个资源是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个硬件的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是很先进、很全面。 慢慢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洗脑场企起身。 咩事啊老师？ 我就未合眼瞓啊。 我冇合眼瞓喎，我头先眯埋我諗嘢咗喎。 諗嘢吓嘛，好，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隻狗，一隻猫，一隻老鼠。他们要搭船过河，狗会咬着猫，猫又会咬着老鼠。请问分几多次才可以全部过晒河，冇人受伤呢？ 我知，一次。 点解？ 因为只要开着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俾佢哋听，佢哋就会咬对方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好，星期三早上10:42，讲今日嘅天气。先呢几日咧，有冇留意到咧？那个天气咧，或者话个大气压咧，都系好低嘅，同埋咧成个空气好似嗰啲黄黄地，呼呼啲尘埃咁样吓。咁啲风好似唔喐嘅。咁今朝早上咧好热啦，32度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嘅时间到今日上昼嘅11:03，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噶，稍后咧会骤雨增多吓，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大家预计咧骤雨都系增多，同埋有雷暴。 冇错，咁啊，琴日去到剩35度啊。 昨日啊，我第一次啊喺铜锣湾啊，35度天气飙上部的士度，点知部的士仲热过出边。跟住个司机大佬话：，我已经开晒啦， 开行冷气， 开行晒，因为地面太热，上又热，下又热，即系蒸落嚟。 即系虽然系热，但系咧佢架车嘅冷气系统咧系一定有问题。 当然肯定系有问题啦。不过佢咁讲，我唔通闹佢咩？佢话啊，我对住晒风口俾你啦。佢话我都就嚟晕啦。 系，不如开窗啦。 所以咧，又都系唔得好热。 如果夏天咧揸揸车，你发觉突然间我试过噶啦，揸揸车，咦？点解变咗风嘅咁？即系冷嘅系统，虽然唔影响个驾驶，即系你仲行得嘅。但系对于即系如果热天嚟讲咧，惨过坏啊！即系惨过佢唔行得啊！ 中暑都会添啊！真系好危险， 冇错啦。 好啦，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细个嘅时候，究竟我哋系点样学游水啦？咁啊，当然啦，如果系水上活动嚟讲嘅话，有冇其实有啲咩想学嘅咧？ 有， 会唔会嘅就系李丽珊攞咗冠军嘅时候，真系我想学风帆咧？ 风帆我反而唔会， 有影响噶。 会啊！ 我今朝已经睇到咧。有啲新闻咧访问小朋友，我第时打劫系啊，我要做香港第一咁样啦，已经讲紧。 通常都系咁噶啦。你话小朋友水上运动，我最想玩咩咧？水球，即系两个龙门浮喺个水嗰度嘅。 系嘅，你啲嘢嗬。喂，成队人嘅，有人同你玩咩？ 梗系有啦，成班人依下。 佢自己打俾自己， 开心啊！试啊，咁样入咗，咁样几开心啊！ 咁你有冇尝试过啊？ 冇， 冇， 系啦， 都系谂啫。 但系我系见过人哋玩。系啦，我哋都系 当玩咗 阵，系啦，即系玩一阵啦，好好玩。 我又冇玩呢个滑浪风帆，但系咧我就经常，我有时去报得到啦。我见到人哋咧又喺泳池有啲即兴报。 报名咧，浮潜啊， 浮潜 啊，我次次都觉得啊，好似好好玩。嗱，浮潜咧，我自己咧好土炮咁揸住支管咧，咁喺度玩啊玩啊，又试过嘅。但系真系落水底咧，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唔记得系泰国啊定系边度，甩个金鱼竿喺个头咧，嗰啲叫水底漫步。 嗰个好玩啊， 水底漫步就对于一啲完全即系泳手，好似我哋啲唔精啦，更加唔识潜水嘅人咧，叫做一个好啦，都俾你落下水底，感受下啲鱼喺你身边游嗰个感觉啦，咁样咯，几得意啊！最初仲有啲压力嘅，哇，会唔会入水噶？个金鱼缸真系得唔得噶？你有冇玩过？ 有玩过， 系啦，即系类似个金鱼缸咁噶嘛，即系个玻璃罩。Sarah 有冇玩过？ 我冇玩呢个，因为我真系玩潜水，吓，因为我真系孭樽潜水，所以我唔会玩呢个咯。 浮潜我跟阿 Michael 去过啦，佢可能 系咩？ 得系 啊，你哋两个一齐哇，系运动啊！ 我哋都有啲历史噶， 系啊， 系咪啊？ 睇嗰个鲸鱼系嘛？系啊，好好玩嘅。 喺鲸鱼喺香港中华白海豚， 中啊中华白海豚。嗰个浮潜我觉得系好好玩嘅，啲水浅浅地，然后浮喺度，个水底虽然好浅，但都好靓嘅，我觉得几好玩。 你执低个头先可以望到水底嘛，好浅啊嘛。Sarah， 你孭个樽添啊？ 我试过孭樽，系啦。其实我唔知道应该系佢系俾一日嘅牌你嘅啫。咁其实就系我喺马尔代夫，咁喺马尔代夫冇嘢做噶嘛，大家知唔知噶？ 系啊， 系啊，我仲要系去到嗰啲咧，即系老远嘅。一个岛咁你住喺嗰个岛嗰度，系第一日你觉得好 游水，游水同游水， 系啊， 或者晒太阳。 你系要将就系晒太阳同埋游水系分开两日做嘅，讲唔系嘅，觉得 上昼游水，下昼晒太阳。 系啊，咁跟住我就话我点都好啦，俾啲嘢我做。咁跟住佢哋话潜水啦，咁我话我冇牌噶噃，咁但系佢哋 O K 嘅，咁啊只需要咧就系喺佢哋嗰个泳池学咗，咁跟住佢觉得你 O K 啦，咁佢哋会带你去嘅。咁其实全程咧就有一个叫做潜水教练啦，佢一路拖住我嘅，一路喺我侧边嘅。 你自己一个啊？ 有成班人，其实你哋系要成班人，佢哋会 book 咗一个艇，跟住去到一个比较水深系适合嘅，大约我谂应该都唔系好深嘅啫，定系嗰啲水清咧？因为我哋落到下边，我其实望咗上边嘅，系啦，但系已经好多嘢睇啦。咁啊，佢可能带住你嘅话，咁啊都叫游，即系沿住一个嗰啲好似悬崖咁样嘅地方嘅话，即系你想象嘅就系个海里面，即系其实佢一嚿岛咁样啦，就沿住咁样去俾你睇嘢咯。当然亦都系有少少嘅一啲手势，你一定要识嘅，即系例如佢问你 O 唔 OK 啊，你会觉得俾个 O 嘅 上 翻 去啊嗰啲咁， 又或者就系你嘅耳仔 O 唔 OK 啊，就呢啲咁样嘅嘢啦。咁同埋其实可以喺下边度写嘢嘅，其实你用铅笔啫嘛，系啦，咁佢可以同佢沟通嘅。咁啊学咗呢啲咁嘅手势啊，少少嘅嘢之后嘅话咧，佢即刻带你落去噶啦。咁啊就一跳就全部上，我谂嗰次全个团嘅话十零个人到啦，咁都系啱啱一齐学完之后就去嘅。咁见到都好多嘢，因为喺马尔代夫嘛。我冇记错，应该系印度洋，咁所以你见到有好多嘅。我落去嘅时候，我见到海龟啦。 哇！ 系啊，我见到 系大只嗰种， 大只嘅海龟， 唔系喺屋企心目中嗰啲巴西龟，系即系成张台咁大嗰啲。 系巴西龟变大咗，大巴西龟喺你侧边嗰度游过嘅时候，你会发觉哇，黐线噶！因为你喺水里面，所有嘅嘢亦都放大咗嘅。咁所有嘅嘢你都觉得有鲨鱼啦，鲨鱼嘅时候就有啲女仔就比较惊啲。咁但系咧就阿教练同佢讲咧就话唔需要惊，因为其实咧喺呢一度你见到咁多嘢食咧。佢系唔会食你嘅， 系咪噶？ 系啊， 我都惊鲨鱼， 我唔惊 啊， 一啲都唔惊。 不过人可能几十岁，佢嫌你啲肉硬， 佢唔识分年纪噶。 系啦，佢话食鱼好过啦。 系啊，咁你又见到有好多，即系你喺我哋平时买餸嘅时候会见到嘅鱼，真系有好多咯。嗰啲咸水鱼咧， 鲳鱼啊， 酥味啊， 哇， 炸咁样游埋嚟，好 有冇冲动咬佢一啖？ 冇。 生， 但系你系成日会好想嗰种哇咁啊！但系其实你系咬紧嗰个唞气嗰条管噶嘛。咁其实就即系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我觉得有少。少似太空漫游嘅感觉，因为你喺水里面，其实基本上系 冇 晒 声咁， 好静啊， 冇晒任何嘅力啊，即系你嗰啲地心吸力其实系冇晒嘅。咁你觉得就喂，你有一下其实你好安心地，成日听到嗰啲噜噜噜噜，你自己唞气嗰啲声，嗰啲唞气声。 但会唔会辛苦啊？用个樽唞气，因为人唔会用个，即系唔惯咁样。 我用個口係嘛？我覺得 O K 嘅，係啊。 你嗰時專心睇嘢咯。 係啊，咁跟住嗰次之後嘅話咧，第二次我覺得最開心嘅就係潛水去一個沉船， 睇沉船， 睇沉船。 同埋喺沉船裡面嘅話咧，又見到另外一啲唔同嘅景象嘅，因為咧喺嗰啲地方係會有好多一啲嘅生態，同埋嗰啲魚會喺度群居嘅、你可能你遊喺啲地方遊， 喺你身邊遊， 係啊，喺身邊度一紮咁樣遊過，你覺得係好開 心咯。如果玩呢啲水底活動，一定要啲魚量多或者裡面水清。如果呢兩樣嘢水又唔清，魚又少，好似我上次我帶個金魚缸，啲水又少少混濁喎，又少魚。我唔知係咪因為遊客區啊，因為日日都好多人落去，都冇乜魚嘅， 啲魚都唔理啦。 少过金鱼街，我金鱼街睇佢仲多啊，可能得几条细细啲。 你嚟去咪就系嗰一班，因为你喂惯啊嘛。 冇错啦， 系啊， 就唔及你嗰啲去啲海底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系好好玩，但系有好多小要小心嘅嘢嘅吓，因为其实我潜咗两次之后，佢话已经唔可以再潜啦，因为会惊你嘅氮太多。咁所以嘅就系你有啲我唔知啊，系真定假啦。咁佢就话，总之你就需要唞，如果唔系嘅话，对个身体唔系咁好。 真系知多啲，我开心心吓。好，呢个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真系热到嗰啲汗系咁叭叭声流，好热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1:15，翻嚟我哋会有今日网上情送俾你。 31同你东奥盛事共融体， 今届奥运港台电视31的主题是共融， 所以每日下午2:05的东奥时刻和每晚9:30的东奥速递，不只有奥运精华体，还会有手语传译。 另外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30和周末上午11的重温，还会加配埋乌刀与旁述， 让奥运情况 无障碍放送。港台电视31。 网上情，思念的感觉。有人问我，当你挂住一个人嘅时候系咩感受？我谂大概就系，当你瞓着嘅时候，你希望梦到佢； 梦到佢之后唔愿意瞓醒，醒咗之后更加孤独。可能当你企喺窗口望向人潮汹涌嘅地方，睇见一个熟悉嘅身影，你恨不得跑过去抱住佢，原来发现唔系佢，系另一个人，只系相似。想念一个人，感觉你我之间以前曾经咁亲密嘅关系，而家好似隔住前世今生。你喺前世觉得逍遥自在，我喺今生默默等待。想念一个人就好似太阳同月亮轮流出现，我对你嘅思念从来冇停止，就好似滚滚嘅时间洪流一直前进，从浓烈变得淡然无声。我去到你嘅城市，即系希望呼吸到同你一样嘅空气，似乎咁样同你嘅距离又拉近。想念一个人，食饭嘅时候没有味道，工作嘅时候没有心机，瞓觉嘅时候反复无眠。想念一个人会变成一种习惯，相识耐咗啦，难免会将佢摆喺心里边；依赖深咗啦，未免会产生嘅眷恋。想念一个人就是一种嘅喜欢，喜欢一个人，听到佢嘅声音就会好开心，见到佢个样就会好窝心。想念一个人是不可以控制的思绪泛滥，当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忘不了，戒不掉，心情为了他一点点的沦陷，越沉迷越想念。 Oh 我戴了三对胶手套、面罩、眼罩，穿着胶围裙，加上一对胶鞋，一定没问题啦。 哈，你穿到咁样搞咩啊？ 我要做电力工作啊嘛，我穿到全身都是胶的，咪可以绝缘，不会触电咯。 要确保电力工作安全呢，是要严格遵守制定了的安全工作程序的。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微电康康节目时段里面的二台话你知啦。 南京、四川有三宗，辽宁和云南各有两宗，境外输入有31宗，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18宗，17宗是境外输入，1宗本土个案来自江苏，另外有10宗当日转为确诊，4宗属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2,762人确诊，4,636人不治，87,264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同时广东西部有骤雨发展。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西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15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0点，升43点，成交金额1,3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3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0.6跌15.4，美团系197.6升3.6，盈富基金25.66冇升跌，阿里巴巴180.6升7毫，药明生物114.9升7蚊，港交所457蚊跌10.2，中芯国际25.55冇升跌，友邦保险86.2跌3.05，小米集团25蚊升6.5，中国平安65.55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2，英镑10.804，瑞士法郎8.51，澳元系5.734，加元6.184，新西兰元系5.419，欧元9.20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48点，跌321点。港金现价报16,7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84美元，卖出1,80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咧，应该系坏车啊。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启田道回旋处。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启田道回旋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星河名居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星河名居。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家婆来了啊！有呢个奥运体育片，犀利咧， 犀利， 走唔甩啦，系啦，每一点一滴个，哇！做咩事啊？做咩 差啲唔记得 呢个同学？呢个同学只系将佢张纸搣开一半啫， 系啦。 哎呀，又要 死人啊！好啦，咁我哋呢个奥运体育片嘅话，当然啦，教大家咧就用客家去讲唔同嘅体育项目嘅， 好， 好唔好？ 我今日可唔可以改名叫加浪浪？ 唔得。哇！你真系唔知个丑字点写？ 我知啊， 不如咁啦， 我就冇讲呢个， 佢叫丑家浪啦， 都唔好 咯。OK， 都唔得，系啊，千祈唔好，因为佢已经成为咗有好多小朋友嘅偶像嚟噶， 唔好污蔑咗佢。 马小剑，我系马小剑。 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喺呢个嘅奥运体育里面嘅话，想问一问你最中意嘅项目系乜嘢啊？ 哇，好多喎！ 我中意睇吊环，我哋先同阿呢位同学仔讲， 马小剑， 马小剑。我好中意睇吊环嗰啲肌肉咧，我觉得人哋真系用时间去建立嘅，即系嗰啲力度啊。 其他嗰啲唔系咩？佢多啲都系用时间嚟建立噶。 我反而觉得你玩吊环啊、体操嗰啲咧，个身形唔系好靓，游水嘅身形靓。 我系游水真系靓嘅， 系 咪啊？ 同埋特别多小鲜肉。嗯真系嘅，今年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又就系男子啊吓，即系当然我哋唔应该咁样，但系其实冇办法，我哋啲女仔都一定系会睇下靓嘅男子的。 各取所需啦，我中意睇女沙牌啊。 佢哋就明白啦，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哋就系话，因为今年嘅话，你会发觉见到嘅就系因为系换届，有好多时候你嗰啲老将都未必 有 出赛嘅， 有接班。 咁所以咧就会见到有好多就系游水界嘅话，有好多新进嘅一啲靓仔，特别咧系即系个女男子嘅游泳啊吓，我见到有好多都哇，睇到都好味啊！ 好多特别嘅故事啊！今朝有冇听八年号？听八年号讲过，婆婆同阿十七岁嘅女仔打乒乓球啊！ 有， 真系好特别啊！即系好多呢啲嘅好人嗰种故事啊，即系人嘅人情味嘅故事。 咁而家今年嘅奥运嘅话，你亦都发觉咧，就新添咗有啲嘅项目啦，即系例如滑板咁样啦，系咪？ 哇！日本犀利啊， 犀利啊！ 十三岁啫，系啦。但系咧，你就又觉得几好啊！讲俾你听一样嘢嘅就系，其实咧，玩任何嘅运动，其实基本上你自己要坚持，其实佢一个最年纪大嘅，去到成47岁，即系都一样可以玩嘅，都一样可以比赛嘅。我觉得咁样先至系能够有呢一种即系 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之外嘅话，就喺、是、体育之下，大家好共融嘅一种嘅感觉， 一齐参与吓。 点解客家婆讲呢啲嘢？ 因为又几好啊， 成个整体气氛啊嘛。 因为我问咗你哋想中意睇啲咩项目嘛？ 跳水， 我拣咗啦。跳水，吊啊吊环啦，你又中意跳水啦。诶，头先你又话游水嘅。 我冇讲，系跳水。 哦 ，OK， 跳水。 哦 ，OK， 好。咁我咧都中意嘅跳水嘅就高台跳水啊。 系，我中意睇弹下弹下嗰啲。 哦，弹 弹跳， 睇咩弹下弹下？ 跳水嗰啲弹下弹下。 哦，冇乜睇咗嗰啲嘢，系咪？ 我中意睇咩弹下弹下嘅啫。 你自己弹下弹下。 我谂多咗啫。 我都系，唔知佢。 难怪我谂。 有啲乜嘢项目系弹 下弹下咧？沙牌。 跳水 啦，弹下女排，又系个波弹下弹下， 好深如止水，深如止水， 沙排啊，女排啊，足球、羽毛球， 足球啦。 其实羽毛球嗰算唔算系波咧？嗰个其实我成日觉得咧，羽毛球都唔算系波啦，都 唔算 球。算系乜嘢？ 球 雀仔啊！ 你唔觉得一个羽毛球，佢系个毛嗰部分大过嗰个球嗰部分嘅咩？你唔觉得嘅咩？佢半个球啫。 你谂客家，你可唔可以开始啊？唔系我心飞咗去出边。 O K， 明白。好，咁既然系咁，我哋即刻嚟奥运体育片。第一个嘅，大家用呢个客家话讲嘅就系足球，足球就系足桥。 足 啊， 桥足桥。 第二个项目 可唔可以慢啲啊？ 你做乜嘢啫？点解要慢？ 我今次一定要赢佢，因为所以我要写到精准啊！ 你点都会赢噶，你放心。 唔会嘅， 系嚟啦。 唔得， 你今次赢系咪金牌啊？我哋系咪可以企上去嗰度？ 要噶啦，系啊，但系自己颁俾自己。 系啊，花咧 要颁俾你噶，系啦。好，写住 足球，足球 系啦。第二个游水就系我中意睇噶啦吓，摇水，好。写好未？ 写好， 写好啦。 第三个单车，你中唔中意睇啊？单车就难睇啲咯， 嗬？ 系啊，就系弹叉。 弹叉，哇！呢个真系个音完全都 系去踩弹叉咯。 弹叉系啦，踩弹叉， 踩 弹叉，好啦。 为咗女仔去踩弹叉咁样， 系啦。 佢唔知你约佢边， 系咯？ 买重点咩？ 你叉我？ 你约我弹叉？ 喂，去。阿女去踩蛋叉， 唔系，单车就蛋叉啦， 蛋叉 踩咧， 猜咯， 猜蛋炒。 猜啊， 系啊，猜猜蛋茶，猜蛋茶。好啦，下一个就系乒乓球，我都好中意睇啊。 乒乓球， 差唔多。乒乓球， 乒乓球， 乒乓球，乒乓球， 乒乓 球， 球 系啦，球咯，波即系波，球啊，喺个乒乓波， 球咯， 乒乓波， 个波就系个球啊。 乒乓波就系乒乓波，如果你话乒乓球就系乒乓球。系啦，咁你想乒乓波定乒乓球都冇乜所谓噶啦。 阿老师啊，我好认真，乒定乓啊？ 乒乓乓 乓啊， 乓乒乓。 但系头先阿老师啊，你足球有足球嘅？ 球啊嘛， 唔系个球，个球啊， 啱啊，球咯，足球咯，足球同埋乒乓球咯， 系啊，同埋乒乓波， 冇矛盾啊，呢位同学， 系啊， 唔系个心仲系飞咗啲波度咧， 系啊，仲喺沙排嗰度飞翻嚟， 你仲谂咩弹弹下嗰啲系咪？唔该，你翻嚟先啦， 翻咗， 你睇少啲嗰啲嘢啦。 好，下一个，下一个就系风帆啦， 风帆 呢个比较容易啲，风帆， 风。 系啦，凤凡， 凤凡有音， 你要扮啲风咁样，凤凡系啦，你记住答嘅就要。 个凡字一样音啦，系咪？ 凡一样，凤啱啦。好，下一个嘅就系，咦，我听阿小张张曾经有讲过，中意嘅就系举重。 系啊系啊 系啦， 举重， 举重。 攰重 系啦，举重就系攰重，啲嘢好重就系好重，喺动词好重。 举重咧，我中意睇啦，同埋曾经嘅古仔好感人噶嘛。 嗯、 因为有一年有一个举重手咧，佢三日好辛苦赢咗之后，你知唔知咧？佢举住自己个亡妻嘅相啊，一齐影相。你上网查翻啦、 哦、 ，Australia 嗰个选手好感人。 啊嗯、好，跟住下一个啦，就系跳水啦，你好中意噶啦。 跳水， 好嘢、啊，真系果然系中意嘅项目啊跳水， 跳 系啦，跳水就系跳水啦， 跳水 系啦，下一个嘅就系我哋以往嚟讲未必好中意睇，但系今年都睇完之后，大家都会振臂一呼嘅就系花剑啦， 花剑，花剑 系啦，剑，或者如果你系剑击嘅就剑结， 剑， 我觉得花剑你容易啲记咯，好嘛，花剑。化金小張張今日好似一定要贏，你睇佢 唔係，我認真啲啫。 你平時你冇作低嘅，但你都贏佢。 因為我覺得佢懶巴，我覺得佢懶巴閉，因為我覺得佢懶巴，我最憎人懶巴閉。 係我都知， 係啊， 我都 我冇 睇唔過眼， 冇懶巴閉， 驕傲得很啊！ 好啦，下一個排球就係 排球， 排球 排 個牌子一樣音係咪？ 排冇錯，排球 OK 係啦，排球啊嚇。好啦，咁而最后咩一个滑板就系、是、今年新增嘅呢个项目啦，就系滑板。 滑板 好难 啊！ 滑板，滑板同埋凤凡， 滑凤凡， 滑板啊， 系啦，滑板，你唔觉得其实好象形嘅咩？ 我捉到嗰个客家嗰个， 系啦，凤凡就系凤凡，你就要扮凤， 凤凡， 跟住滑板你要扮好滑，就系滑板， 滑板， 好硬嘅，滑板， 滑板， 好啦， 休息翻嚟之后嘅话就会有客家婆特技测验啦， 走走， 我会问问题之后，跟住嘅话就会小张张同埋今日小剑剑大家一 齐，你系小。剑剑 得冇问题， 佢真系小剑啫， 好小剑，little sword。 系。 呼喊、赤膊、滑溜，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我。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 欲望越没法自拔，堕落再堕落沦为了玩物，或面对欲望既每次教训辅助我吧，我想当祭斗，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帮我为明日而战吧， 怪物十一点二十五分，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好啦，咁啊，客家婆来了就有呢个奥运体育篇啊，吓， 教 咗第十样嘅唔同嘅运动项目嘅，我哋重复一次好冇？ 好， 足球就系 足球， 游水系 游水。 游水， 摇水， 摇 水 咯，摇 啊， 摇 水， 摇水咯。 单车系 单车， 乒乓波系乒 乓 波， 桥 或者系桥都得。风帆系 风帆， 佢冇缝， 我有缝啊！你做咩要你啊？ 你啲牙啦，你啲牙啦比较疏啲，所以 几粒菜出嚟啊！ 真噶，你咁样样， 冇啦冇啦冇啦， 啲牙佢撩火啊！佢喺度 咩叫撩火？ 一阵间我会嗌佢出咯，撩火 喺 撩运地发火系嘛？一阵间会叫佢出。 最多就撩火噶啦。 系咁啊，跟住咧就有举重吓， 举重 诶跳水， 跳水 跳水 跳水 系跳水 跳水， 花剑系花剑 花剑 系啦，排球系。 排桥 滑板系 滑 板，非常好。好啦，而家嚟突击测验。 我可唔可以嗌啊？试下嗌自己啊！马剑剑 咩话？ 马剑剑。 哦，几好。 我等你哋估唔到。 哦，好好，咁我唔会嗌你。 破坏你哋嘅注意力。 得，好好好，算啦，由佢出埋啲花招，咁样拿杂招。好啦，我睇下你点 策略。 好吧，我系唔嗌你个名啦，你乱嗌。 又喺度撩火。 咪咯，撩火。好啦，嚟咯，第一题。日本电视剧 VICTOR Y 青春火花是讲述运动的小张张 排桥 是啱的、yeah! 有一分抵死啊！改名改到自己唔记得自己叫咩名字？ 你唔好理我，有晒策略嘅。 你系咪想输？ 我唔系想输。 咁样同我讲， 老师啊，就嚟唔够时间。 我第二题，今年奥运产生年仅十三岁嘅冠军系边一个项目噶？ 哎呀，唔知道、啊。 头先咪讲过咯。 嗯。哦， 产生年仅十三岁嘅， 我梗系知啦。 你 讲 系 边个？ 马剑剑，系啱嘅，好叻啊吓， 系 日本嘅， 日本嗰个男仔， 系个小朋友， 女仔啊， 女仔嚟嘅。好啦，第三题，冲啊冲，快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系马练， 马 练，点 解又变？点解又变咗马练练嘅？ 其实我想饮佢啊！ 究竟有几多人参加噶？ 四个， 成 team 人。 快啲啊！ 足球咯， 足球系啱嘅，系呢、這个足球嘅卡通片主题曲啊、嗯。第四题，打麻雀又叫做 小张张， 小张张 摇碎， 啱嘅， 错 系摇碎， 错系摇干碎。 啊，我冇所谓啦， 摇 碎。 摇碎 咁人哋嘅答案系摇碎啊嘛， 系、哦 okay、好啦， 标准答案你喺度撩火， 继续冇时间啊。第五题。香港第二面的奥运金牌小张张， 就是这个花剑 花 剑 金 金系啦，化金系啱嘅。好啦， 恭喜你。 你而家唔玩系嘛？ 我玩啊， 佢好似放弃咗咁样。 我唔系，我走咗。佢谂住打逆境波。 第六题，有一位同李丽睿同英文名一样嘅选手，其实佢系玩乜嘢嘅运动嘅咧？香港嘅运动员，香港有位运动员系同李丽睿嘅英文名系同名。 小张，又马小张，又马小张，我知小张张。蛋叉 错， 唔啱 错马喂，风帆 哦， 风帆 唔系，诶你错你错你错， 风帆 系蛋系蛋叉，但系你 我咪蛋叉咯， 系你蛋系你蛋叉讲咗， 蛋叉 蛋叉系啱嘅， 我啱啊， 系啊叫 Sarah Lee 啊嘛，李慧芝啊， 得， 我啲前辈同你讲有一单车噶嘛， 系啦，恭喜你恭喜你。香港的运动员讲紧呢句说话嘅，唔系垃圾的运动员，佢系凭住乜嘢奖金嘅马小强？ 风帆 系啦，系风帆， 佢冇缝啊，佢冇缝啊，扣佢零点五分，你上 你扣 啊， 系啊，零点五分， 踩多脚，你连火啦，你死未？ 今日两个好突然惊，好，最后尾三题啊。形容好激气啊，俾人哋激到吹。 哦，我知啊，小张张， 小张张， 乒乓球。 啱嘅， 好粗鄙啊！呢条我申请收咗去。 我知我知我知， 边个运动嘅 举重？ 诶，郭晶晶，郭晶晶系跳跳 哦，跳跳水，跳水，跳水，最尾个就举重， 系啦， 我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在东京奥运二百米自由泳夺得银牌，为香港夺得今届奥运第二面奖牌。何思培在赛后感谢父母、本港和美国的教练，形容没有他们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何思培说知道获得金牌的澳洲选手会在尾段加速，而他自己属短途泳手，所以选择在比赛初段就尽力加速。他说五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奥运准决赛止步，其后两年在世锦赛都同奖牌无缘，直到今届奥运终于夺得奖牌，觉得非常开心。何思培又说港队剑击选手张家朗日前夺金之后令他更有推动力，希望他和张家朗的好成绩可以推动仍然比赛的港队代表，同时希望在香港的其他港队泳员继续努力，相信日后他们亦会有发挥机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热烈祝贺港队代表何思培在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林郑月娥说今次属本港首次在奥运游泳项目夺得奖牌，赞扬何思培凭拼搏精神越战越勇，为香港取得辉煌成绩，并为香港争光，她和香港市民感到无比自豪。她又说港队在东京奥运至今已经取得一金一银，分别在剑击和游泳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形容振奋人心，深信港队代表在全港市民支持下会继续在其他项目全力以赴争取佳绩。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亦祝贺何思培，并祝愿他在体坛继续发光发热。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在东京奥运2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为香港夺得今届奥运第二面奖牌。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恭贺何思培，指出今次亦是香港首次在同一届奥运取得多于一面奖牌，别具意义，希望港队在余下赛事再报捷。林大辉又说期望特区政府能够投放更多资源推动体育运动发展，体院亦将一如既往善用特区政府的资源，带领本地精英体育发展走向更高水平，并同港协暨奥委会以及 各体育总会合作，将香港精英体育发展带上更高台阶。政府早前推出先导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宾馆酒店作过渡房屋。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话，计划至今批出两个项目，涉及一间酒店和14间宾馆，共3000万元资助。他说政府正同业界以及非政府机构保持沟通，目前有其他项目正是研究中，涉及1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30多间宾馆，有项目已经到最后阶段，正等待相关董事会通过。有关先导计划的合约要求机构和宾馆订立的租期不少于2年。苏慧文在本台节目说，政府审批项目时对酒店牌照期没有硬性规定，如果酒店牌照少于2年到期，政府亦会提供便利和协助，而如果有宾馆违约，2年未过就不再作过渡房屋，合约亦会适当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日天气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骤雨增多，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50点，升63点，成交金额14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7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蚊，跌15蚊；美团系195.9，美团系196.7升2.7，阿里巴巴179.8跌1毫，盈富基金25.68升2仙，药明生物115.6升7.5，港交所456.2系跌11蚊，中芯国际24.75跌8毫，友邦保险86.45跌2.8，小米集团24.85升5毫，中国平安65.65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2，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8，人民币6.505，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1点，跌339点。港金现价报16,7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06美元，卖出1,80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皇后大道东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车多少少噶。重复多次咧，就系皇后大道东去翻金钟方向，近住合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嘅坏车就拖走咗，咁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车多少少。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泳池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 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荷里活道。咁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太平道一段车多，排到去怡安角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宏照道嘅支路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紧急集合，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各线道单元进入阵地， 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兴宇领衔主演，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号手就位》。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啲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啦，咁佢会将咧呢个重症精神病咧列为一个优先嘅组群去接受呢个嘅疫苗噶。原来咧佢背后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长期咧都会受一啲压力嘅，佢好多嘢谂啦，好多忧虑啦，咁变咗咧令到呢个身体状态系会差啲。譬如话一个抑郁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较个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你谂下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欢嘅兴趣，佢都会停喺度唔做噶。咁变咗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冇周边一啲人去协助佢咧，咁佢就变咗会少啲机会，佢会去主动去打针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在一个森林入边，有一个公主瞓喺度，喐都唔喐。有个王子经过，佢就谂啦：， 啊，佢一定系传说中嘅睡公主啦。等我埋去射佢一啖，救醒佢先。 千祈唔好射，你个好臭啊！ 但系我想救你啫嘛。 无端端，点解你要救我？ 哎呀，头先你喐都唔喐。你不是吃了巫婆那个什么毒苹果吗？ 我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早早10点的风骚快活人，当然听完先了，傻仔。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咧，我哋嘅宠物时间咧就系、是、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主人。欢迎喺我哋嘅身边亦都有 Doctor Eric 嘅。 Doctor Eric， 早晨 啊！ 嗱，咁啊，中意猫狗嘅朋友们咧，可能都会分享到或者有呢一个共鸣嘅，就话咧，猫狗你几锡佢都好啦，几乖都好啦，总有唔听话或者曳曳嘅时候，有好多行为咧，系会对主人嚟讲咧有少少嘅，哇乜你咁噶，系真系有少少唔开心。 我对你咁好， 我对你咁好咁样样， 好嘢食。 系啦，咁啊 ，Doctor Eric 嗱，咁啊今日咧就好普通咁倾下一啲我哋经常或者会遇到嘅小毛病啦，或者曳曳嘅行为啦，不良行为啦，咁 样。嗯，冇 错。其实我谂唔系小毛病咁简单噶啦。其实真系即系我真系做咗都好多年慈善机构咧，我都知道咧，依人遗弃动物嘅 即係原因啦，係即係其他原因係大話嚟嘅。你問我，就因為只動物即係好多時係咬爛佢啲嘢啊，咬爛啲嘢啊，亂咁大小二便啦。咁大小二便好多時唔係因為咩問題，個主人唔識訓練佢去做嘅啫，就唔係。又唔係佢即係注意破壞或者有咩焦慮症或者咩啦，所以即係有好笑啦，好多故仔，不過真係都好慘，好多動物都係因為咁樣俾人遺棄嘅。 嗱，其實咧咬爛嘢咧，我已經當咗係一個不是不良行為㗎啦。係 啊， 我 覺得應該係咁嘅。係 啊， 咬先擔心啊。 我唔知我個認知有冇錯啦 ，Dr. Eric， 我成日覺得咧貓同狗咧咁始終係動物啦，佢有一個。要磨牙嘅嗰啲叫系咪磨牙？即 系 个 term 啊， 系 咪 ？BB 狗、BB 狗啦 ，BB 狗或 BB 猫， 尤其是而家可能好多人咧中意系买或者领咗啲细啲嘅狗，即系话 BB 都要咯， 系啦系啦， 我哋人嘅 BB 你都会 要磨 牙， 咁所以咧佢就会用你屋企嘅家具咧。嗱，仲有磨牙，仲有一样叫磨爪啊。我屋企只猫就 系 啦，无论任何家具贵与平，佢唔识分嘅，佢就 系 觉得好磨同唔好磨。 冇错，只会嘅就系你买俾佢磨嗰只，佢就唔磨，佢就会磨啲系咪 我买咗座嗰啲 猫。 爪棒啊，定唔知咩成座嘢， 唔磨 噶， 系啊，唔磨噶。 我结果成个冇喐过，卖翻俾人哋。 系啊， 咁但系咧，你嗰啲 sofa 啊、床 pan 啊等等，总之佢磨得就磨。 你唔想佢磨嘅地方，佢就搲咯。系啊， 咁点咧？ 你个 sofa 个面积大过嗰啲就即系猫爪嗰啲玩具咧，好多，所以其实吸引好多嘅。 系啦，咁狗仔中意咬嘢，猫仔中意磨 嘢， 咁呢啲其实对于你哋嚟讲，有冇 advice 我哋可以点样做咧？ 有嗱，第一樣嘢啦 ，BB 狗就容易 ，BB 動物就比較容易，因為佢比較細只，佢個破壞能力都唔係好大，好少人投訴即係個 BB 狗因為咬肉痕去咬嘢啦。 嗯。 不過大狗咧，其實都好多時全部呢啲咁嘅破壞行為都有啲原因嘅。咁佢天然係貓就要找嘢，咁呢個就你避唔到㗎啦。其實有啲嘢係 天性 嘅，係啦，係堅定㗎啦。譬如貓找嘢，你養只貓你就預咗唔可以買靚嘅傢俬㗎啦。 但 係 有種叫貓找皮喎，你知唔知啊 ，Dr. Eric？ 系啊，我都見過，唔係唔會，我經驗話過先，唔係好 work 嘅啫。只貓都照樣冇嘢好找，都經過找兩找先嘅，係啦，係啊，你可以擺石子嘅，不過邊個覺得得閒每日擺鋪石子啫，係咪？係，所以就變咗咧，就貓爪板就我經驗話嗰支貓爪板咧係溝稀佢個爪嘅，所以你屋企有幾個貓爪板咧，就佢會分配時間爪完你梳化就爪下貓爪。 哦， 所以你個梳化會冇咁傷，不過咧都話即係唔係兩年換就要四年可以要換噶啦。 唔 係 你唔介意佢花碌碌咪得咯？ 係 啊， 你要養貓就預咗噶啦。 行為藝術嚟噶嘛？呢啲係 係啦，狗咧就有多啲控制，係因為狗咧好多時係因為。最主要佢即係成年狗咧，係因為佢悶啊，同埋冇得去發揮係啦，運動啊，發揮 即係要放電係 啦，同埋要同喺嗰個狼棚生活入邊啊嘛，所以佢冇出街，冇接觸其他狗就會悶噶啦。 哦， 所以佢就咬嘢啦。 系啦，所以佢會咬嘢啦，所以多啲去玩啊，屋企冇即係佢個玩具嗰個環境豐富啲啊，有個朋友仔啊，佢其實少啲機會會咬嘢嘅。咁你其他破壞行為就譬如吠啦， 係啊亂吠啊， 吠聲吠聲一個另外一個非常嚴重，因為好多咧香港而家啲狗居民咧都係住喺啲本來唔養得狗嘅地方啊。 冇錯， 咁呢啲狗居民咧嗱有一樣嘢好慘嘅，我起碼我自己有個感覺啦，有人行過佢。嗰、那個舉個單位，譬如 A、B、C、D 幾個單位行過，咁佢就會吠咯。咁於是啲人覺得呢只狗成日吠，喂，但唔係啊，係因為佢吠嗰啲 footsteps 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又真係冇乜辦法，係咪 ，Dr. Eric？ 有，其實咧有幾樣嘢咧，就佢吠嘅原因係好多時個主人咧係唔覺意訓練咗佢吠嘅。 吓，唔故意训练咗佢吠， 点解啊？ 即系一般人你入间屋嘅，我就见到只狗特别新养嗰阵时就哇好开心喎佢，咁入到去佢又吠，你又吠，咁你又即系欢迎佢啦。其实你系唔觉意， 我边有吠啊？我主人边有吠啊？我作为主，我屌，我吠翻佢人唔通。 你讲嘢就吠噶，你话哇乖狗仔，你系吠紧佢，唔知你讲乜鬼嘢 噶 嘛？ 即系其实你鼓励紧佢，系咪要兴奋？我翻嚟嘅时候， 即系佢吠嘅时候，我唔应该出声啊？ 系啦，你个 trick 系咁样嘅，就系、是、你入到门口就唔骚只狗，嗱叫人唔骚只狗就好鬼死容易嘅啫。不过咧，如果你想佢，你要点做咧？佢静低嚟嗰阵时咧，到你发癫。 吓，佢静嘅时候就我发癫。 系啦，即系。 Dorothy 真系好笑啊！你讲嘢真系，我点样发癫法咧？我点样咬翻佢啊？ 唔系你到你话啊，即系到你 叫佢玩 啊， 同佢倾偈 啊，乖啊，你咁样就因为你 明啦，即系总之唔好入门口嗰刻。 同佢沟通，入咗去之后静落嚟啦，先同佢倾偈。 系啦，如果你有一日我请你过嚟同我看屋咧，就你会见到咧，依狗依人敲门咧，我哋梗系坐定定望住个门柄等你开门嘅。 哇，咁真想见识一下喎、 啊。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即係真係焦慮嘅原因引致佢咁樣嘅，譬如咧好多狗就有分離焦慮症啦，咁樣就或者咧好多人打只狗啦，以為有幫助啦，咁即係譬如翻嚟即係佢吠嘅或者夜晚黑吠嘅，你就去鬧佢打佢咧，你引致一種恐懼喺佢心入邊咧，就佢下次你即係嗰時候啊，佢又。未冇嘢 trigger 佢都好咧，佢就以为啊依、這个时候我个主人会闹我打我噶啦， 咁就 佢又开始吠咯。 嗯哼， 所以有好多人系唔觉意去训，即系训练咗呢个吠嘅行为嘅。 哦，即系反而其实如果佢有一个咁样嘅，即系你觉得佢吠嘅不良行为嘅时候，你应该系要冷静，系嘛？就系、是、唔出声，直至到佢就系佢乖嘅时候嘅话咧，你就反而要玩，就话俾佢知，其实你咁样系啱嘅。 系啦， 我哋应该倒翻转，系咪？ 系啦，咁啊有好多其他 tricks 啦，譬如我养猫嘅，我唔知道你哋试过未啦、 嗯。 我翻到屋企，我个即系呢个就真系两个月前发生嘅啫。我就系即系攰啦，闩灯，准备即刻劈上床休下息咁样啦、 嗯， 就成只手同埋个电话扑一声，有督猫嘅便便喺张床上边。 系， 我试过，系佢专登仲挨个枕头隔篱啊，惊死你睇唔到啊！ 啱啦，咁大多數都係人為嘅，因為我好可能係走之前就係啦，咪鎖咗道門，咁只貓就暈咗喺度。加埋咧，有啲貓有道門開咗，佢可以去貓室都揀你張床，都會可能，因為張床有少少特別。如果你朝頭早咧，依主人就比較曳，懶得整張床 neat and tidy 咁樣咧。就咁樣就隻貓即係你啲床被堆咗一堆好似貓 砂 咁樣咧，係啦，咁樣就會 所以咧，我記得當 Eric 講過㗎，所以你要執床。 系啦，你執床同埋要好似軍訓咁樣拉行佢，咁、 嗯、 樣就依貓就少啲機會去嗰度。 因為咧呢個問題咧困擾咗我一年啊，我只貓咧係枕住喺我張床，便就冇嗱，好彩 touch wood 便就冇，係即係小便咯，即係不停，好似大家要鬥法咁，我成日要閂埋道門，但我只要開少少一唔覺意啫，又有啦，又會有一攤尿，即係有時我好 frustrated。 佢應該有啲嘢想同你講，我覺得係咪啊？其實佢係咪投訴啊？定係 最慘係可能你諗啊，你個貓砂都日日換啦，不過你張床 有冇啊？ 你床褥又唔可以日日換喎， 係啊， 所以你如果去開變咗個習慣，加埋你床褥又。又洗得唔乾淨啦，好難洗啦、 嗯， 就變咗你又唔會次次屙完就換咧、 嗯， 就其實就都一個好大嘅困擾 咯。咁、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同埋多啲，我睇過有一個網上嘅文章，佢話貓係會報復嘅，貓係咪好記仇㗎？我想問，如果你嘅睇法， 貓會嘅，貓唔會報復，不過貓如果你。即印置一個恐懼喺佢嗰度咧，佢可能今世人都會 keep 個恐懼嘅。所以如果你 咁樣唔甩 人， 佢邊唔甩呢樣嘢？ 佢唔中意佢就成世好惡啦，對你。 哦，係啊， 係啊，但係其實唔止貓嘅，其實其他動物都有啲咁嘅嘢啦。雀仔咧都會㗎，雀仔係勁記仇㗎。如果佢你對佢唔好一次咧， 掟你， 佢記你七十年，七十年， 哇，記七十年， 仲嚴重過， 我都唔喺度啦。 咁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好好地同佢相處，即係唔好諗。谂住咧，即系恶佢啊！ 系， 尤其是更加唔好打添啦。啊，有以前有啲人话咧，其实打猫狗咧，唔系唔得，不过咧就可能唔系打佢，系打个地下咯。你同唔同意啊？即系搵个报纸卷埋拍咁样打落地下 就 吓佢，用声音。 我中意咧用个鼓励行为去训练动物，好过用个负面，因为咧你做负面行为咧，都佢都惊你系唔同个程度惊噶啫。所以咧我就中意，即系如果佢做啱就就鼓励啦。不过做错咧。你是一就不要睬他、二呢就不要给他任何 feedback、第二呢就是、你自己有个教训、你要想回那个情况什么事发生了、下次怎样去避免这个情况、 用奖励来奖励、奖励他们 instead of 其实你 有效很多 的你不睬他其实都是一个惩罚来的 系啦， 系咪？ 咁啊系，佢想同你玩，你又唔同玩。 系啊，你唔睬佢咯，系啊，你冷待佢。因为我见过有啲训狗师咧，即系其实嘅训练嗰啲狗师，佢系咁样噶。总之你就唔好同佢四目交头嘅话，其实基本上佢会觉得好唔开心， 唔开心， 好残忍噶。 系好残忍，对于系啊。 诶， 都系 Eric，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嘅，就系如果有啲人讲过，就系话而家好兴有一种叫做 CBD。 嘅一啲好似藥水咁樣嘅東西。咁樣咧就係話，如果你只貓或者你只狗有時可能真係又比較焦慮嘅，又或者就係有一啲嘅就行為上面嘅，你係想佢個人比較放鬆啲，只狗或者貓比較放鬆啲嘅話咧，係可以俾呢一種。你有冇聽講過？ 我冇聽過。 有有有。 而家有啊，好多啊。 係俾佢飲啊！ 我琴日 有啲 work， 有啲唔 work 嘅。 係啦，我就想問你，其實有冇用咧？因為而家係好盛行成。 但我想問多少少啫，即係話只狗嘅情緒不穩定，所以要俾佢穩定情緒。 冇錯，佢或者係 anxiety， 但 無端 端佢唔會不穩定㗎。其實 我 find 我經驗咧，貓嗰啲產品又用過狗嗰啲產品啦，咁樣就其實如有瞓，即係有呢啲咁嘅行為上問題咧。其實就你要揾點樣 train 佢一回事咧，你好多時咧，如果你揾個好嘅 trainer 咧，佢識同個醫生配合咧，其實我會俾神經科藥物俾小動物嘅， 即係咩？ 譬如咧，你知道人有時食一個藥叫 Prozac 啦，係一個即係減低焦慮嘅藥啦。如果只狗有行為上問題咧，你可以我可以配啲藥俾佢，不過咧齋食藥冇用，同人一樣嘅，要同一時間去做埋我哋叫 behavior modification， 就係同一時間會即係。訓練佢，矯正佢個壞習慣，同一時間食藥去控制佢情緒，其實同人一樣嘅呢啲嘢，咁樣就會有幫助嘅。所以你話即係街邊買到嗰啲噴霧啊、插電嗰啲，有啲係 work 嘅，貓嗰啲，不過就咧狗嗰啲我就唔可圈可點啦。狗嗰啲就其實好多時係訓練行為問題，或者佢本身有啲狗真係神經質，真係要食藥嘅。所以我其實我有個神經科醫生個客。即係自己隻狗都食緊神經藥嘅。 其實我真係唔係，我真冇聽過，同埋我冇遇過咩情況之下先要食啲神經藥咧？即係你點樣 define 呢只狗係已經 over the limit 咧？ 有啲狗咧，我試過有啲狗咧係追住你嚟咬嘅，即係就係我記得就最近有隻 Chihuahua 係唔係就咁你搞佢咬啊？佢係。無理拉間咬損個工人個腳踭性嘅，就經過追住你嚟殺咁樣嘅。 佢呢個先天性嘅問題定係後天㗎？ 先天性嘅，只狗本身個腦係好似有啲人咧傻傻地，咁就變咗有呢個暴力嘅傾向啦。所以呢個只狗就有，咁就變咗。齋訓練唔得，因為佢太黐線啦，所以就用藥物去 calm 佢 down 少少，減低呢個傾向，慢慢去避嗰個惡劣嘅情況，同埋訓練鼓勵佢有好嘅習慣。嗰隻狗都有改善。 咁係咪一世要食㗎？ 唔使嘅，好多时都去到某个位就可以停噶啦。 哦，如果唔系作为主人都几困惑，但系佢家佢系咁咬人哋，咁点算啊？真系 啊！所以你可以幻想，如果即系撞到一只狗，撞到唔啱嘅家庭，只狗就即系下场就唔好噶啦。 明白晒， 好 啦。 咁今日我哋都学咗好多嘢啊，系咪？ 冇错。 好啦，咁咪唔该晒 Doctor Eric 啊，同你讲咗有好多啲猫狗啲不良嘅行为嘅话。 多谢多谢， 其实咧都系我哋嘅问题嚟。 冇错，我哋好啲对佢吓，多谢晒 Doctor Eric。 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心神，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 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星辰。向前冲。 副手最后的主题曲是向前冲，我们有张杰健的首歌，张杰在到12点钟了。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天12点15分，还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1%， 听紧风骚快活人。回来我们讲香港的补习文化，下一位补习名师呢 Hillary 姐姐跟我们倾偈的。 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嘉宾黄兴贵， 金句王咧就终于出现了啦。有一句其实我自己就好想问嘅，讲个球员跑得慢咯，唔够快咯， 冇速度啊嘛。 系啦系啦， 其实三样嘢咧都系一样嘢嚟嘅， 系咯， 演绎咧。就有陣時變咗咧，係趣味啲。 星期三晚八點鐘，港台電視31，八點黃金五合一。 心领取即日丑接种新冠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相信有助提高接种率。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长者可以在每日早上7:45开始攞丑，先到先得。但系由于长者未在网上预约，需时在现场登记资料，加上近日接种人士相对踊跃，工作人员可能会安排攞到较后丑号的长者在稍后时间再回到中心接种。当局亦会增加行政支援人手，并做好分流，维持秩序。聂德权又话，用即日丑接种的长者当日会同时获发接种第二针的预约时间。如果措施受欢迎，接种中心又能够应付，当局会考虑扩展到60岁或以上人士。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12点，热带低气压烟花集结在南京西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华东内陆。预测本港下昼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8点，跌57点，成交金额1568亿。

爸爸爸，如无红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亲亲爹哋，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嚟到我哋星期三嘅嘉宾时间啦，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补习名师 Hillary 啊。 Hello， 欢迎你 ，Hillary。 好靚女啊！ 多謝曬。 係啊，而家啲補，我成日覺得而家啲補習學校咧，就係請一啲咧好似明星咁樣樣，又影到好靚啲相，啲巴士尾咧咪成日見到佢哋咧，喂，有啲真係好似女明星咁樣嘅，擺曬 pose 啊，靚仔靚女 都係啊， 男神女神， 韓星咁樣啊，係啊， 一見到真人就後悔嘅老 闆。到你咪唔後悔咯， 戴住咗口罩遮咗卷。 啲男學生話：哎呀，我都想報下啲咁靚女咁樣嚇。 嚟到跟住就後悔咯，又係。 咁其實講翻咧，就香港嘅補習文化咧，好多年之前啦，我咪又咧同阿馬小強講，我細個咧都補過數學，因為我數學咧喺中學階段未合格過嘅。咁但係咧。补习老师直情去到我屋企啊！嗰时即系唔系补习社啦，就系一对一喺屋企啦。但佢喺度讲咧，我喺度发梦，所以咧，其实咧我就话，其实咧，如果补习老师佢教你，你发梦咧都系唔合格嘅，我咪补完都唔得啦嗰阵时。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讲翻香港补习文化啦。嗱，咁啊而家咧就过去呢，其实有咗呢补习名师啊，或者啲补习社系咪都有好多年？ 几耐到咧？因为我咧就冇补习嘅。系啊，因为其实我不嬲都读书，就屋企都系采取一个放任嘅态度，即系佢唔系，因为佢同我讲嘅就系话你读唔读到系你自己嘅问题，系啦。咁如果你需要有人嘅，咁你咪问人咯。但系就唔需要话即系有一个补习老师嘅。所以我就记得我嗰阵时候读书，不论你话系小学啦、中学啦，补习文化似乎唔系话真系咁盛行嘅。咁其实如果系嘅话 ，Hillary 会觉得嘅就系呢一种嘅补习文化系几时开始？ 系啦，咩补习天王啊， 系嗰阵时候就更加离谱啦， 好红火有一排系啦。 我读书嘅时候已经补紧习噶啦， 系啊， 即系你自己做学生嘅时候， 我做学生唔系细个，系我做学生嘅时候已经补紧习噶啦，系啊，嗰阵时应该系我做嘅时候已经系补习唔系最劲嘅时候，再早少少系仲劲，即系一科可能补两个老师，系啊，跟住啲老师系好崇即系我哋好崇拜啲老师，哇，全身名牌啊，哇，只要我勤力读书，我就会成身名牌。 嗰时系sell 呢样嘢个嗬， 我觉得 系啊，好明星，好明星偶像化。 系好似话出嚟啲系要拍手掌啊， 追星咯，追星咯， 系啊，心态。 咁而家都有嘅，不过冇以前咁过分。而家可能有一个半个老师真系咁样，啲同学为咗考佢嘅试，凌晨去排佢个飞咯。系啊，即系 会唔会报唔到噶？即系买唔到演唱会飞咁嘅，即系好似 会有机会报唔到嘅。下午又真系唔知啊，但系系啦，报唔到系会嘅，系啦。咁所以佢系仍然有一样嘢。咁补习文化都真系好多年啦。不过你问我究竟系咪真系一定要补咧？点解以前又唔使，而家又要？我觉得系个制度唔同咗，系啦，即系而家可能系大家。对小朋友个攞分个要求高咗，系啊，即系以前 真系求分数系咪？ 我好同意，唔好意思啊，系啊，我好同意，唔系即系现实咁讲啫，我觉得即系我哋理想化，梗系希望佢唔系啦，但系现实就系你唔够分数，你就入唔到大学。 系啊， 你喺香港，你一个知识型经济，你入唔到大学就硬系好似少咁啲嘢咁，即系而家呢个年代。 唔好话入唔到啊，入唔到自己心仪嗰个已经好唔开心。 系啊， 入到多数入到嘅，但系入唔到心仪嗰间已经好唔开心。 最惨就系而家成街都系大学生，系啦，你以前就唔系啊嘛，咁所以个影响冇咁大。你而家成家都大学生，咁所以你求学唔求分数，真系老实一句，我 咁既然系咁嘅，你头先讲紧嘅就系出喺嗰个制度上边啦。出喺个制度乜嘢问题咧？ 同以往有乜嘢唔同呢？ 以前啲老師可能真係教書時間多啲，係啦。而家學校老師教書 同行政嘅嘢 太多，行政嘢啦，太多活動要搞，咁變咗佢根本冇咁多時間針對一個科目度，係啊。咁因此佢咪變咗。針對科目嘅嘢咪俾咗補習老師咯，可以咁係、我哋係多謝佢嘅，其實 係我哋做唔曬嘅嘢嘅話咧，就要交俾補習老師啦。 嗱、我想問咧，嗱，而家家長咧好興嘅呢幾年講一句説話叫贏在起跑線啊咁樣樣，咁咧於是咧好多咧幼稚園都要補習，我又覺得好誇張嘅。即係呢個我覺得誇張，但係小學會唔會太早呢？其實都因為而家咧，嗱，其實幼稚園咧好多咧係嗰啲好舒舒服服嘅，一但一去到小學咧，砰一聲咧，其實嗰個位啊，由幼稚園跳去小學咧係最辛苦嘅，因為有啲小學嗱，有啲幼稚園仲有瞓覺噶嘛，晏晝仲會瞓覺。喂，你去到小學瞓咩覺啊？不停上堂啦，嚟而家講緊疫情放緩之後咧，仲係翻翻全日制喎，遲啲可能會。咁即係話基本上小學補習會唔會太早咧？如果你以補習老師嘅身份， 你覺得咧？ 小四啊，小四差唔多要补，因为情分试。 小四已经补， 真系情分试啊，系啊，你入唔到一间好嘅中学，你担唔担心啊？真心一句，系啊，你好担心噶。咁而家你仲要中学就系得翻三个 band 啫，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小四补系好正常嘅。但系小一二三咧，不过真心嘅，小一二三补习或者小学补习好多时系功课辅导班嚟嘅。咁所以功课辅导班咧，其实系帮你完成功课，即系甚至乎有啲系帮你凑仔，系啦，父母都出去做嘢，系啦。咁所以就同中学补习有啲唔同。中學補習係真係針對考試噶嘛，咁就睇你成績。小學輔導班就係你做曬功課，所以我覺得壓力有啲唔同。小學輔導班開心啲，小學嘅功夫班。 小學啲功課咧，有時都幾深噶。嗱，我問下兩位拍檔啊。小學咧，我記得我仔嗰陣時咧，二年班啊定三年班啊，已經要做嗰啲叫 term paper。咁咧就係話俾個 topic 你，例如話香港廣播事業或者香港嘅醫療制度咁樣諸如此類啦嚇。咁你要做 論文嚟㗎呢個， 你要訪問啦，嗱你要訪問啦，你要分析啦，你要網上揾背景資料啦，等等等等咯。 係咯，呢個咪我就覺得係 論文嚟，其實小學已經要做類似。咁於是我就同一個家長傾開啦，個家長話：，誒邊鬼識做咧？跟住佢點啊？佢就揾補習老師幫家長唔得閒，佢揾補習老師。成份，但系哇，咁但系有个问题，佢要 present 噶嘛，佢要读翻出嚟，佢都唔知，佢都唔知系乜， 系啊， 你明唔明啊？ 系啊， 塞嚿嘢做好啦，成沓咁厚，佢都要 present 噶嘛， 系， 所以基本上都系未解决个。 咁呢个其实会唔会就系 Hillary 所讲嘅啫？其实帮佢做功课， 香港教育特色嚟噶，但系其实呢个系填鸭式教育啊嘛。 你有冇听过呢啲咁嘅 case？ 唔系填鸭式教育系咁嘅，不求甚解，总之你要完成。 唔系你有冇听过类似咁样？即系话小学其实已经要做紧呢啲大学做嘅论文。 你个仔间学校厉害。 是咩？唔是一个普及现象嚟嘅咩？ 其实唔系间间小学有呢个情况，不过系有嘅，系有嘅。你嗰间唔系第一间。 我真正 Hillary 想讲嘅，就系我稍微觉得嘅就系，其实有时有啲年青人系好得意嘅，佢嘅知嘅嘢开始好多，但系佢系知其二，但系不知其所以， 系 啊， 系 咪啊？佢就系知道啲好皮毛嘅嘢，但系你话再深入啲去讲紧佢啲嘢嘅话，其实佢唔知嘅，系嘛？可能就会就产生个咁嘅现象出嚟，其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 技术性好高咯 ，yes， 系啦。 考試好叻咯， 但係內容 係 冇 嘅。冇錯，但係你問佢係咪真係識咧？其實佢係唔通嘅。 係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嘅，就係瞭解到一啲知識嘅話，應該係能夠融會貫通嘅。 係， 但係我見到嘅就係個現象似乎唔係咁， 因為填鴨 幾唔理想嘅，我覺得 係咯。咁你作為補習老師咧，你過去咁多年啦，教即係教學生啦，有冇見到啲學生嘅態度啊？或者嚟嘅時候有冇啲咩特異啊？你會記得㗎？即係可能嚟到瞓覺啊，嚟到咧就 hea 啊，識女仔啊，但定係佢哋真係有？ 咁開心，我寧願佢咁樣。 想有個心去上堂嘅咧， 對我嚟講梗係 O K。總之佢有目的嚟就 O K 嘅啦嘛，係咪先？係啦，係啊。總之佢嚟嘅目的我唔理啦。總之佢嚟咗，係啦。有嘅，其實有同學係真大部分同學真係想讀書嘅，真係想考好試。所以其實佢哋好明顯個成績好定唔好，就會決定佢去定留嘅。係啊。咁我哋好多時喺班房人數就會知，我近排有啲問題啦，可能會係啦。咦，少咗人喎，咪？咦，近排又多翻咯 ，OK 啦 ，OK 啦，咁呢个方法啱我哋会嘅，但系比较搞笑，有啲系得意嘅 case 都有嘅，就真系两个拍住拖嚟上堂， 吓， 点知就分咗手。咁我又知佢喺度好尷尬咁嘅件事，咁 繼續就上堂， 繼續上堂，跟住仲要分咗手之後同第二個拍，跟住我望，係啊，好笑噶。咁跟住試過， 你都係拍拖先修班啊？ 我試過，我都試過。我以前咧喺大學嘅時候咧，同一個同班嘅女同學拍拖啦，跟住佢識嘅第二個又高大又靚仔過我啊，咁佢。 同佢拍咗拖咯，但系一齐三个人继续上嗰堂咯。咁、之前咧佢帮我留位，跟住佢帮佢留位。我每次上嗰堂我都觉得好难受。 你有冇激励你去俾一心机啊？系咪？我哋会赢你两个噶。 衰个更靓噶咯，所以咪好合理啊，非常合理咯。 嗰阵时上亲嗰堂都唔开心，而家唔帮我留啦，帮个姑佬留啦咁样。 揾第二个帮你留位可以。系啊，都得意嘅。同埋有同学系好得意噶，有一年咧试过有啲同学系俾晒钱啦，个月佢都俾噶，但我从来冇见过个人咯。 咁都得， 系啊，咁我哋 交代爸爸妈妈 系啦，但系佢有 video 补堂啦，咁我哋会知佢有冇补翻噶嘛。佢、又唔补喎，但系佢真系期期交钱噶，好开心噶嗰件事系。 但咁奇怪嘅， 系啊，完全唔明做咩咯。 嗱，其实你讲到 video 上堂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喂 video 上堂好似 得 唔得噶？我望住电视机，嗱，而家就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大家都要 zoom，即系疫情之下，大家好似接受咗呢个望住个 mon 上堂。但系曾几个时，我只系觉得喂，梗系真人好啦，即系我自即系我以家长角度咁睇啦。个学生望住电视机，会唔会其实佢喺度睇手机啊，或者喺度倾偈啊，都唔理个电视机？即 有冇分別啊？即其實你覺得係咪？即你意思係覺得，譬如可能 係啦，教唔教到 真真正正係有人喺度。 你問我咧，我覺得就係香港習慣係一種露面文化啫。即你會覺得嗰個人要存在，我先會覺得有用。但其實喺外國好多時係一啲網上面嘅補習嘅， 啲遙距教學其實都係呢種咁嘅形式。 因為太大啦，佢嘅地方咁香港地方細，咁我哋梗係建議佢搭車啦。咁至於你話有冇用，其實都好睇個學生自己本質係點。即你俾本書佢肯勤力讀，佢一樣得噶。你俾個人動喺度，佢勤力讀就得噶啦。你動喺度，佢唔勤力，佢要撳手機。講真，個老師坐喺度，佢都係撳手機噶啦。係啊，所以我覺得係佢邊個方法啱佢咯。係啊，所以我又覺得未必。是冇用的是啊，就是 Hilary，我想问一问嘅就系，其实有时我哋会发觉一样嘢咧，就系啲家长系会中意嘅，就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老师教唔到嘅嘢，或者佢唔识嘅嘢，就会系将所有嘅呢啲咁嘅工作，就会系俾咗补习老师啦。亦都会唔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就系家长就会将佢哋其实自己都应该要负责嘅嘢嘅话，都将呢个重担交埋俾补习老师咧，即系佢嘅湊小朋友，佢哋又將佢交俾你哋啦，又或者就係話，即係佢哋嘅成績係點樣啦，或者教佢哋啦咁樣。 如果你見到啲品格好差嗰啲，你其實會唔會都教埋㗎？即係都嚇，你明白我講咩啊？即係粗口爛舌啊，又或者咧就係好，總之行為上嘅嘢你教唔教？ 即係總之佢哋有啲乜嘢嘅話，其實家長都係會將嗰啲 責任推曬。你教㗎嘛？係啊， 未必係補習老師度，通常推喺學校老師度多過補習老師。我一個禮拜先見到一次嗰個半鐘，或者甚至乎係一個鐘七十五分鐘。咁講真嗰句，你寧願係不停咁教書啊，定係你寧願我教佢品德上嘅嘢？係啊，佢寧願我教書，所以佢品德好唔好，未必係我可以處理到嘅嘢。通常就喺學校老師度咯。但係你話究竟佢算唔算推咗個責任？不如咁講啊，都係現實問題。你現實兩公婆都要做嘢嘅時候，咁可以點咧？咁佢梗係寧願老師幫佢負責依樣嘢，好過唔知揾咗邊個。佢唔係去補習，佢可能翻教會，佢可能去其他地方，佢都係用依啲方法去學個品德啫嘛。係啊，所以我覺得又唔係推卸責任咯，係好正常嘅出現。 只不過將嗰啲嘢就外判咗， 係啦，外判係啦，係啦， 覺得你會做啦， 舒服啲。 嗱，曾經有時咧，有好多人咧就話咧。點解要參加補習社呢？因為佢哋係好多秘密貼士嘅咁樣。 哦，考試嘅時候。 係啊，佢哋有曬好多咩 pass paper 咁樣，即係話佢哋咧係會有 sure win 啲嘅 方法去考試。 其實係咪一個傳說定係真係？ 你講唔講得㗎？ 講得講得講得，我哋係真係有一啲方式嘅。系啦，真系有啲方式。不如咁讲咧，因为我哋唔使，我哋净系处理一科嘅嘢，咁所以我哋个钻研一定系比可能好多老师要处理几科系钻研得更深咯。系啊，咁我觉得唔系一个对立关系嚟嘅，因为一向补习老师同学校老师，咁我哋钻研得更深，咁我哋就更加容易揾到一啲嘅技巧。系啊，咁 pass paper 啊、marking 啊嗰啲，其实我哋真系有嘅。咁同埋我哋会花钱去做啲嘢，系啦。当然唔系花钱去点样啊，即系例如学生考完成绩咁有五星星嘅成绩嘅卷，咁佢哋可以买翻自己份卷去做一啲叫做睇下自己份卷写成点。咁我哋好多时就会攞咗佢嘅，即系叫佢俾一份我，或者甚至乎叫佢帮我买一份。咁我哋就可以睇翻个学生，哦，原来咁样写就会攞到五星星， 系 啦。咁、因为 即系参考翻嗰个得咗个人胜利者。 咁我哋嘅学生会嚟自好多唔同学校嘛，咁我哋有名校嘅，亦都有弱嘅。咁但系如果一个学生本身喺 Band 3学校，佢好难拎到名校嘅 sample 卷去睇啊。咁 佢咪喺我哋度拎到。咁佢就容易參考。哦，原來學校老師同我講咁樣寫，咦，原來出面可以咁樣寫都得嘅喎。咁同埋我哋真係轉延伸啲咯，所以有啲方法。咁我哋真係揸住一份卷，哇，將份 pass paper 由頭睇到尾都睇咗十幾廿次啦。咁多年 扭得出汁㗎啦，應該 扭得出汁，背都背到，乜都唔記得，淨係記得邊一年出咗邊一條。係啊，即係咁嘅原因嘅。 不過咁即係香港咧，始終好多人咧嘅經濟未必負擔到咧，因為唔係補一科，可能補幾科。咁如果真係學生冇能力啦，去補習社啊，揾補習老師，你有冇啲咩嘅建議咧，俾啲學生咧，都係要自己讀嘅。 真係太弱嘅科咧，我就建議真係補習嘅。咁又平又貴嘅，咁當然平貴都係睇個老師同你夾唔夾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你話我真係一毫子都冇啦，咁點算咧？我會建議。你學校好多時候用書啊嘛，或者用學校嘅筆記咁樣啦，校本嘅筆記啦。咁嗰啲其實係好大範疇嘅嘢，佢俾好多知識你，但你唔知邊啲係考試。咁所以我會覺得就不如可以睇一睇 pass paper 先咯。係啦，咁你 pass paper 你分到邊一個邊個？例如通識咁樣入邊一個單元係啦，或者中文入邊一個課題，咁你知噶嘛？咁你就睇個 pass paper， 睇埋 marking， 你就知道你温書嘅時候其實某啲嘢唔係重點，你就可以撇走佢。咁你咪再針對性強啲， 即 係 集中火力， 係啦，集中火力 做一啲嘢。 好多謝多謝啊！今日咧，大家各位家長啊、學生都好啦，咁啊有少少嘅心得，咁啊希望咧每一個考試咧都可以咧得心應手，考到好成績，好嘛？好，多謝曬， 多謝 Thank you 曬 ，Thank you 曬， 遲啲再傾， 拜拜， 拜拜。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闲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每站风光旖旎。记挂卡中单柜，待你去浇水，再翻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替，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枯萎。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代。再道别那样难，这刻我们在一起，笑喊悲喜，渠浪翻起，亦是在一起。 12:29啊，雷暴警告有时限到今日2:0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翻嚟啊，我有片段人间送俾大家。 相拥发早吧，上次那未完唐歌，余下半段副歌，后续年轻的诗可不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八强，港队组合邓俊文同谢影雪以局数2-0击败英国组合艾利斯同史密斯晋级四强。 邓俊文同谢影雪喺对赛往绩上较占优，首局未有受太大考验，开局比分已经大幅领先对手，最终以21-13先取一局。第二局艾利斯同史密斯调整打法，邓俊文同谢影雪比分一直落后，到比赛尾段才把握到多次机会，反胜21-18，以总局数2-0胜出。奥运乒乓球女单项目，港队代表杜海琴以总局数2-4不敌世界一姐中国队的陈梦八强止步。杜海琴开局发挥理想，打法多变，先以11-6、11-6领先两局，之后陈梦站稳阵脚，重新掌握比赛节奏，连取三局11-6、11-9和11-1，总局数反先3-2。第六局杜海琴开局比分一直落后，中段曾经追至8-8，但是最终陈梦始终把握较好，杜海琴再以8-11落败，无缘晋级。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以破亚洲纪录的时间，在东京奥运2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为香港夺得今届奥运第二面奖牌。何思培在赛后感谢父母、本港和美国的教练，形容没有他们就没有他今日的成就。何思培说，知道获得金牌的澳洲选手会在尾段加速，而他自己属短途泳手，所以选择在比赛初段就尽力加速。他说5年前在里约热内卢奥运准决赛止步，其后2年在世锦赛都同奖牌无缘，直到今届奥运终于夺得奖牌，觉得非常开心。何思培又说，港队剑击选手张家朗日前夺金之后令他更有推动力，希望他和张家朗的好成绩可以推动仍然在比赛的港队代表，同时希望在香港的其他港队泳员继续努力，日后相信他们亦会有发挥机会。港队游泳代表何思培在东京奥运200米自由泳夺得银牌，为港队再添奖牌。有市民一早在商场和康文署体育馆收睇赛事直播，何思培冲线的一刻，现场市民拍手欢呼。在观塘一个商场，有市民在赛前已经占据有利位置等待直播，商场向观众派出打气棒和纸牌，比赛期间观众一直为何思培打气欢呼。有市民认为能够见证有港队代表站上奥运颁奖台，感到骄傲和兴奋，亦有市民说香港人近两年都不太开心，港队代表在东京奥运有好成绩，令市民感到有希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酷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7点，跌59点。成交金额1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47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9.4，跌16.6，美团193.8，跌2毫。阿里巴巴178.6，跌3，盈富基金25.54，跌1.2，药明生物114.7，升6.8，港交所455.6，跌11.6，中芯国际24.85，跌7毫，友邦保险85.95，跌3.3。 小米集團24.7升3.5，中國平安65.4升4.5。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82，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8，人民幣6.506，英磅對美元1.388，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3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6。日經平均指數報27,553，跌416，港金現價報16,770，升8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5.57美元，賣出1,806.0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号手就位。一个年轻士兵蜕变为中国火箭军王牌号手的故事。 我叫夏绝， 新兵连夏绝，世界冠军，你真是超级大佬。 他们这样说，我没说的。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学界总动员环节创造天团成员龚家豪带大家认识圣马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学点样凭住资源有限的情况击败11强队。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00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环节请嚟2021年大专杯跳高冠军中文大学黄远蓝。 今届奥运我哋等咗5年啦， 我知道有东京特派专员， 有专家分享每项运动精要所在， 仲有运动博士分析选手心理。 你哋点知噶？ 我哋朝朝都有听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6:00-10:00， 紧贴奥运，听住晨光， 香港电台第二台。 呢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两个学画画的女人， 各位同学，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我这个七彩人生绘画入门班 FCDA2021。我是你们的导师毕加加 Mr. 毕加加，我由50年代教到现在，从来没有加学费，都是100元一堂。所以大家好，避免俾咗我呢个名 Picaka。 好，喺未开始练习之前，或者先同大家介绍一下绘画呢一门艺术。绘画究竟有咩好处呢？大家深呼吸谂一下，我简单总结一下。人是群居动物，但是精神世界通常是空虚的，而且精神世界不容易被满足。有了绘画就等于精神有了寄托，闲来无事的时候，拿起画笔集中精神，一画就几小时几日，不仅打发了时间，还能够从中得到精神的慰藉。 老师啊，唔好意思啊，佢咧好嘈啊，加上咧你又讲嘢唔系好正咧，所以我完全听唔到你讲乜嘢啊。 咦，呢位同学，一系你坐远啲。 喂，吓，老师你咁搞清楚啊？成个班房咧得两个位啫嘛，你想我坐去边度远啲啊？ 哦 ，sorry， 都唔记得，今日我哋转咗一个比较细啲嘅 classroom。 classroom 呢个系 classroom 咩？呢个系你嘅 kitchen 啫，系咪啊？你屋企个 kitchen 嚟嘅，厨房嚟嘅啫。 Sorry， 其实唔好意思。因为我最近咧冇交租，业主收翻晒嗰啲班房噶，我唯有用自己嘅 kitchen 厨房教住先，坐逼少少，一样啫，一样道理。 一样啫，喂，咁你可唔可以咧叫呢个阿姐咧唔好再瞓啦？嗰啲鼻鼾真系好大声啊！ 你起身好唔好？啊！喂！ 咩事啊？ 你叫佢啦！ 咩事啊？ 太太啊！ 咩事啊？ 太太， 吓死我啊！ 唔好意思啊！ 喂，我未嫁噶、啊，我个样咁后生啊，你一睇就知啦。 唔系嘛？你个样后生，阿太太啊，你识唔识后生呢两个字点解噶？唔系化妆咧，闻咗条味咧就叫后生噶。 喂，呢位阿姐，我关你鬼事啊！我踩亲你条尾啊！吓，我啊呢啲咪叫做闻味，系飘味，飘味，飘味，听唔听到？系若有若无，好自然嗰种飘味。 若有若无啊！你啲身材咪就若有若无、 啊。你讲咩啊？你够胆你就讲多次，你讲多次。咩？ 好啦。唔好再嗌交，呢度好有艺术气氛嘅、啊、大家都系同学嚟学嘢，何必嘈呢？嗱、啊，呢位小姐，我都知道大家日头翻工，夜晚又要学啲咁艺术嘅嘢，好辛苦。不过既然嚟得上堂，可唔可以唔好瞓觉住呢？ 你搞错晒啦！我根本系唔需要翻工噶，我系大把钱嗰啲富二代啊。不过咧，琴晚我打通宵牌，所以眼瞓啲嘅啫。你开始教咯，我咪唔瞓咯。 系啦，老师啊，不如你开始教啦。你减散嗰啲咧咁长篇大论嘅理论咧， 系啊， 你直头教我哋画画啦。 O、okay, K， 好唔好啊？ 得，唔好意思，电话响、啊，等阵。喂，边位？我系咩话？野鸡大学校外课程部等紧我上堂。啊，乜唔系听日咩？弊，我记错咗。哦、啊，点算呢？ 啊，老师啊，唔好意思，我嚟迟咗啊。 哇，点解突然多咗个小鲜肉噶？ 得啦，我有计，而家即刻嚟啊！阿俊， 系 你嚟得啱。 咩啊咩啊？ 原来咧，我今日咧又要教呢个野鸡大学嘅画画课程啊！嗱，呢度咁样，你帮我睇住先好唔好啊？ 我系你助教嚟啫，我唔识教噶噃，师傅。 得啦，嗱，袋住20蚊先，阵间买奶茶饮。今日第一堂咧，你求求其其，哇、 哦、 哇，叫佢哋画啲嘢俾你睇咪得咯。我先走先啦，各位同学。 其实我想讲咗好耐噶啦，其实你话各位同学咧，查实我哋呢度得两位同学啫嘛，你唔系睇到其他人系嘛？ 你听唔听到？ 两位同学，我临时有啲要事做啊！呢一位系我教室、 哦、 另一位老师， 系大家好， 阿俊仔，落嚟佢会代表我。 哎呀，真系人如其名啊，好英俊啊，哎呀，我中意。 我知道啦，你睇下你个地下湿晒啦。 关你鬼事啊！ 即系我嘅意思，你啲口水啊。 喂， 走开啊！ 阿俊，呢度交俾你。各位啊，唔系两位同学，再见。 哎呀，好行家唔送啦， 快走啦， 拜拜。你好， 各位同学唔好意思吓。其实咧，我本来老师系助教，咁、大家听到啦，老师有事，咁我就待住先嘅啫。今日第一堂，你哋想画啲乜嘢啊？ 咁查实通常咧画画咧，第一堂画啲咩嘅咧？ 系咧，画乜嘢 水墨画咧，通常咁嘅，第一堂咧就画翻啲简单静态嘅嘢，例如画一盆花啦，一棵树啦。 哎呀，唔好，好闷啊！阿靓仔 Sir 啊，我想画啲有活力啲嘅嘢。 咁你有冇啲咩想画嘅嘢啊？有冇 idea 啊？我谂，我想画一只马。 哦，咩神态嘅？马 啊！我想画一只癫马， 癫马 ，crazy horse， 咁犀利， 嗰啲好 sexy。 老师啊，不如你教埋佢咧，画埋只蜜蜂喺上边啦。 马上我阿 Sir 佢讲衰嘢，喂，你讲衰嘢， 我冇讲衰嘢，即系我话咧，即系嗰只蜜蜂咧追住只马，或者画个林峰喺上面骑住只马都得嘅， 系啊， 马上林峰， 系啊，阿 Sir 啊，即系咧咩人咧就会谂啲咩咯，阿 Sir 啊，上足咧，即系吓上咗咁多，其实咧不如咧我哋正式上堂啦，见咗你咁耐，系咯， 好，不如咁啦，你咧就呢位同学你画只。 一匹唔系一盆花，你就话马上临风 啦， 好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话啦，你话啦，可以开始噶啦吓。 好啊好啊好啊， 做咩事啊？呢个同学，你做咩个样咁苦恼嘅？ 哎呀，琴晚咯，我打咗廿几三十圈麻雀啊，我而家个手咧不受控制啊！你睇睇睇，哎呀，但系咧我要用毛笔嚟画，我好唔惯用毛笔咯。你睇下我只手，哎呦，震， 哎呀 Sir 啊，手震咧呢啲咧系柏金顺症嘅先兆啊，多数咧都系发生喺中年人嘅身上噶。 画你嘅画啦，老师啊，可唔可以麻烦下你咋？ 麻烦我咩事啊？ 嗯，你可唔可以捉住我只手啊？唔该你啊！ 捉住你只手， 你轻轻轻轻掂住下就得噶啦。 咁我掂住啦，嗱。 你睇你睇你睇，嗱，你一捉住就我只手就冇震咯。 我冇震，咁我缩翻开啦。 诶，冇唔得唔得，你一攞开我只手有震，你听我叭叭声咁就叭叭声，你快啲捉翻住佢。 喂，太太啊，其实咧你手咧系咁震咧，唔好画画啦，嗱。即系呢个单位对面咧，睇唔睇到啊？有个西医咁就专医咧脑退化症嘅，啱晒你噶啦。嗱，再落多两层咧，嗰度有个针灸噶，咁可以咧由头啊插到你落脚噶。另外咧，仲有对面有间妇科添。 点啊？ 你停咗经咧，都可以帮你通翻噶。仲有，哇，楼下嗰间啱晒你，有间棺材铺添，buy one get one free 啊！头先咧就讲咗咁多间咧，总有一间啱你噶。嗱嗱，快啲去啦吓！ 你咁清楚嘅话，你见过啊？你睇过晒咩 ？Buy one get one free， 我同你一齐买啊！棺材，有钱你我就嚟包 啦！哎呀，你唔好咁样啊！嗱，你只手系咁震咧，震到猫王咧，所以我咧提下你啫，你唔好咁怒气啊！嗱，心脏病发咧，好容易发生喺都市人嘅身上嘅，你小心啲啊！ 你听住，我整你个电掣啊！ 两位唔好咁怒气，画画开心嘅事，千祈唔好发脾气吓。 我听靓仔阿 Sir 话吓，我唔同你啲冇见识嘅人计较噶 吓。阿 Sir 啊！佢真系好骚扰，好烦啊！又话要你捉住佢只手，又话要呢，又话要路咁样。不如咁啊，你叫佢报嗰啲咩一对一单独班啦、 啊。哎呀，有啲单独班嘅咧，好喎、啊。阿 Sir 啊，我而家即刻转单独班，我哋入房。 吓、 啊？ 不过单独班贵好多噶噃、 啊。对于我嚟讲，钱解决到嘅问题就绝对唔系问题。快啲，我哋搵一间单独班，单独嘅班房。单独嘅睡房都得、 啊，但系仲有呢位同学都喺度。 喂，阿 Sir， 我真系冇所谓啊，反正咧，我今日见到佢咧，我冇晒 mood 噶啦。嗱、哦，咁我先走先啦，你哋慢慢入房搞掂佢啦。 快啲、okay ，快啲走啊，老师啊，咁我入边间房啫、嗯。 等，我攞埋啲画具先吓，啲嗰啲。 哎呀，唔使啦。 画画唔用画具，咁点画啊？ 除咗画画之外，仲有好多嘢可以用嘅、啊。年轻人，你太冇经验啦，唔紧要，等住阿姐教你嗬。 阿老师，你又翻嚟，你唔系野鸡大学咩？ 系，原来嗰间野鸡大学搞错咗啊！阿俊，呢度等我搞翻。咦？仲有一个师奶同学咧？ 佢走咗啦，因为呢一位同学话要转一人嘅单独班。 成千蚊堂佢都仔， 系啊， 发达，咪即系等我搞清楚先啦，到底而家边个教先？ 哦，而家老师翻咗嚟，佢教你个单独班噶啦。 咩话？佢 系啊，同学，我哋入房啦，单独班啊嘛，一个对一个，好好玩噶。 Thank you.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多谢 罗敏珍， 冇错， 哇，犀利，喺佢身上学到好多嘢，好多演技嘅嘢。 落嚟咧，我哋喺呢个片段人间咧，来来都会有不同嘅人咧出现咧，同我哋客串啦， 系啊， 同埋喺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又系啦，有啲街坊啦， 人才仔仔啊，我哋点能够将我哋摆喺后边嗰度咧？冇机会可以好好地咁样去表现咧。 陆续有嚟啊，总之就好似我哋香港嘅吓呢个参加啲奥运嘅选手啦，陆续有嚟啦。咁啊，今次何诗蓓啦，跟住头先有冇睇新闻啊？呢个羽毛球咧杀入四强啊！ 冇错。非常之有机会啦，又攞牌啊！ 邓俊文、谢影雪喺东京奥运羽毛球混双八强以局数2-0勇挫英国组合，而家成为入到四强啦！ 哇， 好紧张啊！ 有机会嘅话就要多啲好好地咁样咧，即系同我哋打气啦。咁我谂相信咧，大家继续集气咧，我哋嘅香港嘅运动员嘅话咧，一定会继续攞得更加好嘅奖牌嘅。好，俾心机。好啦，咁啊，当然啦，头先都好开心啊！我哋大家玩呢个片段人间系咪？ 冇错。 好，咁啊，至于喺听日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职安剧。 冇错。 五嘅话咧，又有啊，就系马老师嗰啲话经典嘅剧嘅重温。 搵翻一个正剧出嚟先。嗱，听日提一提大家，开心字典。讲个水字， 水字 以前系哇，嗰啲水啦， 而家系 饮水嘅水系嘛， 而家系钱 啊， 喂，度啲水嚟洗下， 你磅啲水嚟 系啦，或者 搭水， 冇错系啦， 好有水， 唔若稀嘅钱 啊吓， 就系稀水啦， 唔系药水咩？ 我而家系我 点解唔可以药水啊？ 药水3000啊， 系啊，药水啊嘛， 就 系 咁玩啦， 或者系饮嘅药水，系咪？ 稀山莫稀水， 呢个系呢个爱好系列嘅， 冇错。 听日去搞乜嘢啊？ 听日要搞啲乜嘢？ 你 听你咪知咯。 咦？ 冇错啦。好，翻嚟又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有罗文章啦， 同埋李志刚，其实系有李志刚先噶。 我哋 Lady First 啊嘛， 系啊，冇错，两个都押韵噶 ，Made in Hong Kong 罗文章同埋李志刚， 系啊， 非常之好听嘅节目啊。 听日10:00 风 show 放嘅，再见 啦，拜拜， 拜 拜。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没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尽。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似往昔记载。相雪暴雨有江海，却同聚相处流入眼内，盘中话 过春天的云彩，泪落遍天一方这星海，也装满似春风暖的爱。